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8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神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早上都有白拳头陪着你们一起起身，一起翻工翻学，面对今天早上上天给予我们的难关和挑战。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7%。天气方面，天晴，日间干燥的。今天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9度。各位听众早晨。 神光每日一格。 爱分了几种的，可能是爱情最直接，斩不断的是亲情的爱，认识回来打从心底地喜欢的可能是友情。几种的情，几种的爱都有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历练，或者不同的感受，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爱是包容并不是放纵，爱是关怀而不是宠爱，爱是相互交融而不是一个人单思的，爱是有很多不同的味道，可能甜、酸、苦、辣、辛，而爱并不单止只是得一种甜蜜的味道。当你明白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爱其实原来成日都存在在我们的心和身边的每一个人身上面。 无论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如是陷阱，今天失足已深，难自拔，只想讨你欢心。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谁亦自愿甘心的将你等，情意万千将宠爱一生，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 怎去过一生，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情路寂寞得到款款细心，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情若未论升不分早晚爱的心，甜蜜夜深轻轻躺进你依靠，谁是无伴我就算千万人，情意万千今天便一生，情无限 将痴心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 每个 爱情是不是会令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为什么两成日都那么多人问你呢？ 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 一首歌李克勤加上周慧敏，万千宠爱在一身。而家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78%。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寻日咧就同大家讲过，天空呈现蓝色系因为波长嘅折射啦。因为有较短的波长比大波长被大气 分子散射去到程度更加高的问题。到底我们人类眼睛呢，即是昨天讲过，主要散射的光主要都是蓝色的。好了，既然昨天讲过天空，不如讲一下海了。海为什么会是蓝色的呢？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听一下坊间的讲法先。坊间嘅讲法就话，因为个天系蓝色啊，所以咧个海咧就好似有块镜咁啊，射到落去之后咧就会变成蓝色啦。系我真系听过咁讲噶吓。但系嗰阵时候我一听到嘅时候，我就觉得咧，咁如果天空有架飞机飞过咁啊，海嗰度照道理都应该见到飞机嘅倒影啦，系咪？咁系唔系咧？当然就唔系啦。海水蓝色的原因，因为水分子较能够就是吸收波长较长的光线，即是红色、橙色、黄色、绿色。留下波长较短的蓝色，由于蓝光不太可能就被吸收的，它可以就穿透更深的深度，令到就是深的水看上来是更加蓝。因此水如果是很干净纯正的时间，水当然无色啦，但是如果水够深，光线没办法就射到入去个海底深处的时候，我们望起上来就会见到一些波长较为长的光线，即是蓝色啦。短波长的光也更加容易在不同的地方散射和偏转，包括就是从水面转向人类的眼睛，令到海面呈现蓝色。但是海水的纯度不一样，不同的时间源头在其中入面的一些叫做粒子增加了就是光的散射。从河流携带到去入去海洋的沙和淤泥，又或者就是被海浪甚至乎风浪从海底那里就踢起了的话，都会影响沿岸水域的颜色的。还有有机碎屑就好像腐烂了的植物物质，都是可能就增加绿色、黄色、褐色，令到海水的颜色多变的。原来之前曾经有研究海水颜色的基于物理学家，他们就说到科学家就看重这个生物学，因为对海洋颜色的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微生物，即是浮游植物。这些单细胞的藻类通常就比针头，即是我们的针头刺刺针的针头更加小，利用绿色的叶绿素色素去到就是捕捉太阳能，将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构成他们身体的有机化合物。透过这种光合作用，人类需要的氧气大约一半其实都是在这里产生出来的。所以海洋的浮游生物对我们吸的氧气是有直接很大的影响的。浮游植物可以就是迅速繁殖以应对就是环境的变化。如果温度变化和营养水准突然变化的时候，浮游植物的数量可以在一日之内就成长一倍。浮游植物就是吸收可见光谱的红色和蓝色部分的电磁辐射，但是反射是绿色，因此海洋有时候会看上来是绿，哇好绿好绿这样。其实都是跟浮游植物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望到这个的海的颜色，可能大概都会估到它的水的纯度啦，浮游生物、浮游植物它们的数量啦，还有就是它的深度，基本上呢都可以透过就是肉眼观察的时候就已经凭颜色判断得到的啦。所以有人说到，如果我们人类要移居其他地方的话，我们应该是将浮游生物、浮游植物送去第二个星球，看看它们的变化会不会成为一个我们人类适合的环境先，这样咯。 拼命远方 是阴霾，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始终夹带一抹浅浅的无奈。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 心不在，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汹涌潮水你听怎么撑开，只是一切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 梁家祥、梁心怡、珊瑚海，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个失明的男孩子坐在一个大厦的楼梯那里，他摆了一顶帽在他的脚的旁边，他拿着一个告示牌，这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我眼睛看不到东西，请帮帮我。帽入边有几个唔同嘅硬币，有一个男人经过，佢喺佢个袋入边攞咗几枚嘅硬币，放咗入去顶帽入面，然后佢攞起呢个告示牌，将佢反转过嚟，写咗一啲嘅字，放翻入去呢个告示牌入边应该放嘅位置，然后行过嘅每一个人都会睇到呢一句新嘅句子。呢顶帽好快脆就开始填满咗好多嘅金钱，令到呢一位失明嘅男孩子多咗好多嘅钱。 早上过去，去到下午了，改写了告示牌的男人过来看看事情发展成怎样。这个男仔竟然间认得出他的脚步声，他就问了，你是不是今天朝头早拎起我的牌写了些东西的人啊？你叫做什么名字？你写了些什么啊？那个人说到，我叫什么名字都不重要，而我写的是一个真相。我讲了你原本的意思，但是用了另外一种的讲法。他写的是，今日是美好的一天，但是我看不见。第一个告示牌和第二个告示牌写的是同一件事呢？当然两个告示都告诉其他人，这个男孩子他是失明的。第一个告示牌单纯告诉人，投入一些钱在帽子那里，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忙。第二个告示是告诉人，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美丽的每一日，但是我就享受不到。第一个告示告诉人，单纯告诉人知道男孩子双眼失明。第二个告示告诉人，你都告诉自己听幸福与否。人对于直接的一些说话可能未必有那么大的感动，但是换个角度，原来每一件事都有他们自己令人感动令人流泪的位置。我们要做的可能就是张开我们的眼睛，提升了原来我们每天享受着这么美丽的风景，用心感受每一个人的情感。 未见得一切都要公平，成败也总要问究竟，亦未见得得失影响心情，难道你天生很好胜？全部靠即兴，只会不得要领，凡事要心中决定，行捷径心领，歧路更要冷静，没有输怎会胜，用努力来往上调整，以后前途反复要镇定，以后迷途不需找算命，以后沿途危难总要企定，学会将一双开一双眼睛，未见得光阴一去需要停，无用去一再望背影，人没有一生挥不去的惨情，只会好心好报应。 自会好心得到好报应。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港铁今日所有铁路线列车维持正常服务，但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在今晚十点结束。轻铁705、751和 751P 线在天水围区改道行驶， 751 线吴亭友爱站，其余轻铁各路线维持每15至20分钟一班车。天水围区的轻铁服务在朝早繁忙时段会按情况加强服务。机场快线由头班车起提供来回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港铁将会按情况决定今晚十点后的服务安排。香港站和九龙站就维持正常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服务。大律师工会主席戴启思向会员发信，邀请他们在今个月底开会讨论香港面临的危机，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戴启思在信中表示，香港面对的危机需要由政治手段去解决，但现时似乎没有方案。戴启思重申工会谴责所有形式的非法暴力行为，他提到有人质疑工会只会回应警方过度使用武力，但忽视部分示威者更暴力的行为。戴启思说，法治讲求政府所有行为都必须遵守法律并受到有效的监察。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旺角遇到袭击，目前情况稳定，要留院观察。民阵和民主派24名立法会议员强烈谴责。民阵说，事件难免令人联想到是散布政治恐慌，制造寒蝉效应。民阵副召集人陈浩焕表示，岑子杰被送上救护车时仍然表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呼吁公众星期日出席由民阵发起的九龙游行。警方表示，昨晚接报一名32岁男子在亚兰里被几名男子用武器袭击，列作伤人案处理。警方强烈谴责暴力行为，强调不论任何犯案原因或背景，都会严肃处理和积极跟进案件。岑子杰在8月底亦都曾经遇到袭击，警方至今拘捕3名涉案男子。新华社的时评认为，香港反对派议员既是纵暴者，亦都是施暴者。时评认为，在反对派议员阻挠破坏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被无奈中断，亦都令刚刚复会的立法会被迫休会。反对派将暴力手段延伸到立法会，就是在同街头的暴徒里应外合，任由香港政局持续混乱，图谋达到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取特区管治权的目的。时评又表示，修例风波扰攘至今四个月，折射出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令人深思。多年积累的土地和房屋问题，是关系香港民生的重大命题，亦都是特区政府恢复社会稳定的关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成班人行咗成日山，好攰啊！好彩我哋净系带咗啲必要嘅个人行山装备，唔系仲攰。而家净系想快啲翻屋企唞下。 等我用手机 app call 部客货车嚟，咁咪得咯。 咪住，运输署话客货车收钱载客系犯法噶，第三者保险仲可能失效添。我哋又唔系送货，唔应该 call 客货车噶。 系、哦，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稳阵啲。 老公啊，我想喺屋企做啲非法活动 吓、 啊， 老婆唔可以喺公屋聚赌，犯法噶、 哦。我都唔系讲非法活动系赌，系 你藏私烟都大件事啦。 我都唔食烟嘅。 你谂住藏毒啊？冇啊，公屋单位可能俾人收翻噶。 你讲咗去边啫？我想话喺屋企非法，即系剪头发咋。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喺《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 早晨，各位听众，回到朝早六点三十六分，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二十四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5，低至到中的水平。天气方面，天晴突间干燥，最高的气温会到29度。直播室入面都有白元浩继续陪着你。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时候，不知道你会选择什么食物去做你的早餐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啊，日前公布了一个报告的显示，说到亚洲国家的即食面文化原来是十分普遍的。当中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不少的家长因为贫穷而忙于工作赚钱，对小朋友的饮食习惯呢疏于照料。他们让当地大量的儿童倾向就以即食面等等廉价也都没有营养的食物作为主食，结果造成在现在这个年代依然有几百万的小朋友出现营养不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了一个2019年世界儿童状况面对营养不良的挑战报告，全球最少三分之一，大概2亿，有2亿个五岁或者以下的儿童出现就是营养不良的情况。刚才说过，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儿童占了其中的40%，三个国家有关的儿童的数量分别就是2440万、1100万以及就是260万名的。当中有几百万的儿童因为进食廉价没营养的即食面等等食品冲惊，因为他们要吃这些食品冲饥而导致到身体有营养不良的情况。另外，世界即食面协会也都统计，印尼去年是全球第二大即食面的消费国，数量达到125亿份，仅次于是中国的。但是按翻人口比例计算，其实他们吃这些即食面都吃得相当厉害，相当多。报告亦都指出，随着就是全球化和都市化，人类在饮食和生活习惯亦都开始随之而改变，廉价以及加工食品开始普及，这个就是导致很多在职父母根本没有办法花太多的时间金钱去注重自己小朋友的饮食健康。根据印尼公共卫生专家指出，父母只是懂得填饱小孩子的肚子，他说肚饿我就给他吃，但是原来他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小孩子对蛋白质、钙和纤维等等的营养摄取量。另外，报告也都认为 在经济环境欠佳的情况底下，家庭的饮食习惯也都倾向就是从传统的烹调，具均衡营养的蔬果肉食转为就相对实惠的和方便。不过呢，营养价值不高的加工预制食品就好像即食面某些罐头基金会也指出，儿童在缺乏营养底下学习能力其实是会受到影响的，长大之后可能又会继续面对贫穷的问题，而女性长期缺乏营养更加会增加就是长大之后分娩死亡的风险。有传媒翻查过市面上的即食面营养标签，发现大部分即食面每一份高达400至500卡路里，每一份的即食面其实基本上都已经要跑成10公里才就是消灭到那些卡路里，甚至有即食面接近就700个卡路里的，随时超过三碗饭的热量，而且部分品牌的即食面一细包就已经含有高达13种的添加剂。事实上儿童长期就以即食面为主食的确会对身体造成不少负面的影响的。有营养师就指出，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即食面都是经过油炸，脂肪含量很高的，如果儿童长期摄取就会形成肥胖的风险。由于即食面本身钠含量也都相当之高，部分即食面钠的含量甚至超过儿童一日所需，如果儿童长期食用的话，恐怕就会养成一种重口味的饮食习惯，继而就是增加将来患上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所以我们就引以为鉴，希望我们自己在自己小朋友身上都可以给到一些健康一些有营养的食物，他们这样才是对的。 进一片烟火，立志做最前线的一个，其实我用分章讲什么，挨多少都剑都是为了你。Oh yeah， 无惧这艰险的战地，挨多少枪炮一样未放弃。除非终于试过胜利、哦、斗志是我，是我，世界逼我冻干过，起势受挫，遍体也受挫，不阻我继续战火里高歌。皮之下有着你支撑我，其实你付出的一样多。挨多少都见都是为了你。Oh yeah， 无惧这艰险的战地。挨多少枪炮一样未放弃。Oh yeah， 除非终于试过胜利。让我真的打不死，一口成为奇人留底传奇。 yes， 除非终于试过胜利，让我真的打不死，一口成为奇人留低传奇。 呢首歌曲系周柏豪嘅《后援》，煮啲好嘅食物俾屋企人食咧，亦都系作为屋企人健康嘅后援。今日朝头早咧，我哋职场 QL 入边啊，咁啊，圆圆啊 ，Circle 咧，继续上到上嚟同我哋讲下咧正向人生。 战斗未过，战斗未过，感激多位。相信我，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星期四嘅早上，职场 QL 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嚟嘅。早晨 ，Circle。 早晨啊，早晨各位。 系继续咧，摘星啊，摘咩星星？冇错啦。咁啊 ，Circle 咧就介绍一个咧，即系正向心理学入边有啲嘅六大美德。咁啊，学咗有咩用咧？就可以我嚟俾大家对抗负能量，减轻自己嗰个叫做负面情绪。咁啊，人咧。咁啊，自然開心啦！咁啊，開心嘅時候亦都就唔需要成日愁眉苦面啦。咁我哋咧已經學咗咧就幾個唔同嘅方法，摘咗幾粒星，包括咧就係智慧啦、勇氣啦，同埋仁愛嘅。 嗯， 今日係時候摘第四粒星星啦 ，Circle。 就係、是、節制啦， 節制。 我哋今日要講節制。唔係慳水慳電嘅， 嗰個節約 係嗰啲啊，嗰啲節約啊。我哋點樣節制自己咧？有個即 係唔好暴飲暴食嗰啲啊。 節制都要嘅喎、啊，暴飲暴食都係要節制。 係啊， 如果唔係會壞肚皮。 壞肚皮啦。 咁喺呢個正向心理學裏邊講嘅其中呢一個特質，一個強項喺節制裏邊係點解咧？其中有一個咧最容易理解就係點樣自我控制，點樣自我有啲規範。 係、 哦。我咧就女仔啦，我就即刻諗起咧就即係有陣時會買嘢啦，買嘢啦，買嘢啦。都会 疯癫啊！ 冇乜节制嘅，咁其实 你会唔会系唔开心嘅时候，借 shopping 去到疯狂输蚀咁？ 我曾经有试过， 系 啦， 睇唔出你咁悭家嘅人都曾经试过。 我以前啦，都比较耐历史啦， 年轻嗰阵时候， 而家都年轻啦，再年轻啲嘅年少嘅时候应该系会啊，因为 嘅时候就无知啦， 尤其是啱啱出嚟做嘢咧，有搵钱嘅能力啦，咁亦都放工嘅时候会经过一啲商场啊、大嘅摩啊，咁你又唔想咁快翻屋企，又会去行下，咁你就会好。呢、這個都係關自己事嘅、你能唔能夠節制？你買嗰啲嘢會唔會其實係冇用嘅？ 係啊，我好怕買垃圾翻屋企。 而家會咯，以前唔會咯。由細細個你儲，我最近斷捨離嘛，之前有介紹過啦，我一路都 practice 緊嘅。咁會睇翻自己以前買啲咩咧，公仔啦，最近抄翻一啲嗰啲車仔啦。我以前原來儲好多嗰啲摺。嘅即系嘅車仔，系啊，咁會諗翻自己以前嗰個消費， 真係好傻 啊！消費嘅嗰個叫咩消費行為啊，會以前其實係點樣會咁樣做嘅咧？咁樣咁而家講翻喺呢一個嘅性格特質裏邊咧，原來呢個都有幫自己嘅。你會唔會好由得自己，好放縱，好放肆自己去做一啲嘢嘅時候咧？咁咪會好冇節制地去容讓自己冇規矩去做咯，咁去到頭先講話會唔會浪費咧？係啊，會唔會其實你冇需要去做呢啲嘢咧？ 眼闊肚窄嗰只浪費又係， 好多嘢食咯，係 啊，純粹可能係背後會唔會係因住面子啦？有陣時都會嘅喎，情緒虛虛地嘅時候，點解要買嘢咧？或者點解我要買好多名牌咧？就有好多解釋嘅。咁其中一個可能會我會唔會係想？好似著嗰件衫行出嚟勁啲，但其實勁唔勁唔係就係嗰件衫噶嘛，係 睇咩人著噶嘛， 係咯， 睇佢內心嘅， 同埋我覺得嗰、那個即係人嘅裏邊嗰個內在美咧，係緊要嘅。 即係我都聽過一句説話係衫著人啦，定係人著衫？ 人著衫咯，係啊。咁所以其實依度講嘅其中一個美德。

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其次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错字，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一蚊积蓄足以快乐到廉价吉他抒发嗰部操，财富得到，年岁不保，读书不必讲究有回报，人世间总会有结束，只可惜生活是一声发誓，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怕最多争执不会有被告，游戏竞争不会记入脑，年岁增长无法修补，青春的诗总会老，时间多好。 多谢 Circle 啊，同我哋介绍咗咧，就系啊咁好嘅择星方法啦，仲会继续择落去嘅，咁啊希望咧大家即系择完星星之后咧，就可以攞到好多令到你解除压力嘅窍门啊吓！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8%，一首歌曲《年少无知》。我哋先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啊，转头晨光第一线分头广播之后，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彭爷爷都翻咗嚟，准备同你哋一齐倾下偈噶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 奏精选，7733112输入完成。 你们有类似感，你们仍够天真，你们谁为爱担心，你做我的人。 都是以蒲銘心这个角色派歌的阿 K， 今次就变成机械人，携带着一连串不明的数字，加上电音式的曲风，是代表和董哲已经完结了，定还是另一个开始呢？暂时未有搜寻结果。作曲 KVC， 填词有周耀辉，编曲蔡德才，监制 Juno 蔡德才。今个星期新入榜第19位，郑安琪773311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镇源深度2公里。当地地方政府表示，有一名7岁女童被冧落嚟嘅墙壁压死，另外据报一名5岁男童亦都喺地震中丧生。有官员话，部分城镇有房屋倒塌，好多居民被跌落嚟嘅物品击中受伤。当局预计未来可能仲会发生余震。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比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S M E。S 是代表 sharing 与人分享 ，M 是代表 mind 即是正面思维 ，E 是咩咧 ？E 是代表 enjoyment 享受生活啊！ 系、哦，即系话要保持精神健康，就要定期进行自己喜意的体能活动啦，譬如行山啦、游水同埋球类嘅运动， 亦都可以参与你感兴趣嘅活动，然后将佢好好咧变成呢个嗜好，例如散步、听音乐、阅读等等噶， 又可以学习一样新嘅事物。譬如话学做运动啦、摄影啦、画画，钻研一啲新嘅菜式都可以噶。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手足口病系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咗嘅水泡同受污染嘅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揞住口鼻，唔好共用毛巾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嘅嘢，例如家私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唔好翻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啦。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彭爷爷！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咁啊嚟到啊7点过后咧，我哋就啊分途广播啦。咁所以你而家听得到嘅晨光第一线咧，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度嘅。 嗯，咁啊正啊， 梗系啦， 二台喎、 啊。你仲想加啲咩落去啊？ 冇啦。 啊，真系啊！好啦，咁我哋咧今朝早当然啦，大家由寻日嘅中午开始咧，都已经好关注到吓。特首林郑月娥喺呢一个施政报告当中，佢发表嘅内容系啲乜嘢啦？咁、当然啦，除咗睇内容嘅实质嘅措施啊，以至到未来啲蓝图啊，佢嘅规划会系谂住点样做啊，等等嘅内容系呢啲一定系嗰个嘅重中之重啦。除此之外咧，就好多花边嘢咧，其实即系作为我哋啲传媒人咧，有时就要发掘一下咧、究竟喺呢一个嘅施政报告以外咧，有啲乜嘢咧，即系叫做花水式嘅可以观察得到，又或者同大家咧有另外一啲唔同嘅睇法咁样啦，咁可以分享一下。 好， 咁啊，当然 系花生式定系 花生式 哦，好啊，我得。 仲好，听下先，听下先， 明晒 明晒 声色咁样啊！我见阿Sammy 都入咗嚟，超超然咁样。 佢而家等紧你讲一啲咩 花生色啊？讲两句啦，作为呢个香港市民嘅一份子。咦？你箍咗牙？ 佢不嬲都箍牙噶， 箍咗一年啦。 咁我唔留意你， 咁我好少好明顯擘大個口講嘅。我尋日睇完啦，我反而係 好快自己跳咗落去。 係 我自己係會比較着重文化。 文 化， 因為你謙 奉 係咪？ 唔係啊， 嗰人謙奉， 佢中意啲嘢好偏㗎，可能佢睇下咧幫唔幫到手啊，會唔會啲文化啲偏？ 你收手同埋放手啦，咁我哋就會好好多㗎啦。 冇啊，嗰個茶果嶺村啊， 哦係咪啊？係 啊，我反而就會覺得 想收翻喎， 係啊，香港嘅特色就 即 係比較 牛池灣係嘛？嗰個、哦、即係我哋行過喺譬如彩虹啊，呢一個 嗰邊嗰一攤啊嘛，係 啊，你會見到仲有個牛池灣村嗰啲咧，係 啊， 真係鄉村屋嚟噶嘛，係好、 啊、 特色噶嘛，喺呢個城市之中，咁你話如果一下子哦有一天冇咗 嘅， 咁 或者變咗地盤，你都可能 你會覺得點咧？ 唔係自己有同爸爸傾偈嘅，咁爸爸一定會即係佢每一次都係講嚇，咁、啊、咁多人，咁你發展，咁你係要咁噶啦，要犧牲啲嘢噶啦，咁、樣。咁但係我反問係，我想問即係一啲嘅古蹟或者我哋香港人嘅文化係咪首要？即係排喺最前去犧牲咧？ 係嗱，呢個係問號嚟㗎，係 啦，問號嚟㗎， 問號，問號。 咁我覺得係值得去深思嘅， 要啊。 咁所以就好多啲不同嘅觀點啦，或者啲意見咧，係可以大家去討論嘅。咁我哋自由社會嚟噶嘛。反而我想講嗰啲咧，即係特色嘢咧，就係花生嘢就係、是、因為呢一次就特首林鄭月娥佢係。叫做破咗一個傳統啦，本來佢都係諗住喺呢個會議廳裏面咧，立法會裏面講嘅， 講冇幾耐嘅， 唔係就係你啲議員咯，咁樣搞法，咁佢咪要離開嗰個會議廳咯，咁嗱，如果你一開始嘅時候可以合作啲嘅，唔嘈嘅，有部分議員嚇。咁就唔使停咗个会议啊，变咗阿主席唔使话嗌停咗，我哋会议都唔开啦咁。咁阿特首咪可以如果唔系搞嗰啲嘢啊，咁阿特首咪可以继续喺嗰个会议厅嗰度宣读佢嘅施政报告咯。 系。 咁但系啊，另一方面，咁结果发生啲真实嘅情况就系、是、议员嘅嘅起身啊，又嗌啊嗰啲，咁唯有停咗个会议，咁特首最终咧就真系破天荒咧就去咗做一个。另一個場地嗰度咧，嚟到去宣讀一個視像版嘅施政報告。咁有辣有唔辣嘅，咁嗰個視像版嘅施政報告，大家一路睇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幾同步可以出到一啲嘅叫雞精料啦。 嚇， 咪喺佢嘅另外右上角定左上角嗰啲位置咧，咪有陣時候有啲字整出嚟， 飛出嚟咁樣啦。 你估如果佢本身喺立法會嘅會議廳裏面讀嘅時候，嗰啲雞精料出唔出到咧？嗬， 佢會唔會都準備咗？佢可能 照出嚟， 可能兩手準備嗱，佢突然之間可以去到做個視像嘅。 咁所以我就 唔係啦， 我。个心肠咧就比较衰啲嘅，我个人咧就好乞人憎嘅吓，我个名叫程振鹏，我系好乞人憎嘅，我就谂，哦唔通录咗嘅呢段嘢一早，系点会录咗啊？录咗你 唔会录咗嘅， 件衫特首去立法会嘅现场时件衫系咁样着嘅，咁佢又冇换到衫，录影嘅时唔通？一早预咗要连戏咩？问号嚟噶， 问号 ，好啦。点会系录影啊？咁你都唔知佢由边一段开始打断，然之后个主席话要停止个会议，你估真系夹埋嘅咩？ 问 号嚟噶，讲完好就系咁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有阿 Sammy。 唉，食完花生啊，讲一单比较交通意外先咯。晨早就有单。 呢啲唔系问好啊，全部事实嚟。 系啊，事实啊，喺港岛嘅维园道去北角方向咧，近住世界贸易中心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已经好塞啦，排翻去湾仔交汇处啊。讲多次啊，维园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世界贸易中心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已经去到湾仔交汇处啦。咁揸车嘅朋友咧，暂时只可以使用维园道天桥啦，前往铜锣湾大坑或者北角嘅。咁啊，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警员嘅指示啦。隧道方面咧，咁啊，红隧九龙入口咧就收费广场车多嘅，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好塞啊，已经去到香港单车馆啦。 系啊， 系啊，晨早就已经系咁。 哇，系7:03都未够。 系啊，头先我哋吓讲完好多问号啦，其实啊， 系啊，我有点咧，我有镜头一转又点啊？ 冇啊，我反而系 好快 讲啲好靓嘅嘢啊。我反而系觉得香港而家发生呢件事啦，咁啊， 啲社会运动 系啦，社会运动啦，咁我觉得好强烈咧，就系 要求 珍惜当下，哦，好靓，好靓，好靓，但系我系真系， 你有冇做到啊？你做唔做到啊？ 有。我咪之前咪前排咪即刻好想约妈咪去旅行咯， 有冇去到 就去台湾嗰次 啊？系啊，但系妈咪唔见咗嗰个 passport 啊，唔见咗护照啊。但系我谂住即系，我真系会 会唔会系你自己唔想同阿妈去啊？你会唔会自己收埋咗你阿妈个 passport 啊？ 冇啊，冇啊，冇啊， 咁有冇即时保领啊？ 有啊，有啊，但系都要成廿几日，所以就赶唔到去嗰个展。 哦， 但系我意思系每一次而家同朋友咧食饭都话。啊！ 我有 個金 噶 嘛，唔知今日事，係啊，係只係 仲要借個位嚟收翻就話嘛， 反而係即係就會啊，今日食飯真係。 听日点 啊？开心啊！咁样 啊，即系咁又不能够话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咁好似咩都当听日冇噶啦， 嗱， 尽兴埋今日啦，咁又唔得。 你都系抱住假如还有明天嘅心态嚟噶喎。 啊，系咯， 系突然间唔知听日会发生咩事。 你听日真系要翻工啊？你以为唔使做啊？ 啊！我哋香港人啊， 都系要努力噶啦。不过有阵时咧，自己揾啲方法去安慰下自己都系好嘅。 真系噶， 系啊， 积极啲嘅心态咯。 今日 吓，加油！ 能够坐喺呢度，我哋 系 点 啊？饮杯 开心啊！耶！ 饮杯茶 啊，食个包， 都系有啲冻啊！大家着多件衫啊！ 好啦，阿 Sammy 翻去柴房嗰度做嘢， 系啦， 破柴快啲翻去。 好，唔该晒 Sammy 啦吓。咁啊，天气方面今朝有阿， 紧要啊，系啊，阿 Vincent 大哥， 早晨啊 ，Vincent 大哥，早晨 啊，唔好咁叫我受唔起啊，彭爷， 你监制嚟嘅，监制级。 啊！咁你犀利啲， 系啊，我犀利啲。啲听众嘅阿监制寻日话俾我听咧，有个投诉嘅听唔系有个听众投诉嘅电话咧，咁啊监制处理咗啊。佢话俾我听，恭喜你啊！听众话你有十几万一个月啊！ 哇， 十几万咩？ 你就好啦， 系啊！我谂住搵你俾嗰个听众嘅电话我，我谂住唔够嘅零头，你问佢攞啊， 即系差价补翻差价， 问翻佢系啊系啊。 唔 该你啊！ 头先阿 Sammy 讲嗰句咧，着多件衫咧，如果去早少少，我早少少知道就好啦。我而家好后悔嘅，其实， 哦， 因为个街真系有啲凉咧。 你唔系通常 着咗一件短袖衫出街， 系 跟住系都有阵风吹埋嚟，都即系冻冻地。 但系你翻书翻嚟嘅，应该系打好 惯， 冻都系着短裤噶。 你喺啲北美地区嚟嘅。应该系 但系你讲紧嗰样嘢系十年前啦，已经乜都惯啦。 即系你而家虚啊！ 好啦，讲下出边嘅天气嘅状况，而家望到嘅情况，或者你身体感受到嘅感觉系点啊？ 我身体感受到系寒嘅，咁我一阵都会系决定着多件褛先至翻工啦。 又寒又虚。 系啦，同埋系咯，空虚寂寞同埋冻咯。 哇，作为一个男人，系啦，真系 加油啊，加油啊 ，Vincent， 系要放纵一下， 有啲嘢缺一不可噶，真系。 唉，而家就系缺咗件褛啫。嗱，咁望到而家咧，都系个天几好嘅，几清嘅。咁啊，开始慢慢个光起上嚟啦。 嗯， 咁就风就唔系话好多咁，但系嗰个嘅气温都相对系比平时起码比寻日咧就系凉咗啲嘅。 喂，街上 今日出门口真系着件褛啊要。 咁街上嘅途人咧，会唔会都喺呢个衣着上面做好准备啊？ 學生哥咧，暫時我喺我視線範圍內咧，都係仲係著住呢個夏季嘅校服嗰度喺度追班嘅。咁、哦、就誒係啦，咁比較見到一啲嘅上班一族咧，咁都有一件薄褸嘅女士們有薄褸啦，咁男士們都仲係著緊件短袖恤衫咁樣就去翻工噶啦，咁可能應該真係我去啦。 不過都 覺得凍嘅。 系啦，咁啊，你好好准备你嘅身体状况， 揽住只狗仔咯，系咪？ 啊，睇下点样啦吓，你，因为我哋咧就详尽嘅天气咧，都系需要向听众朋友交代一下先嘅。多谢阿 Vincent 啊， 咁啊，快啲翻工啦吓，转头再见。 哦，冇问题，好，拜拜。 好，拜拜。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天晴，日间啊干燥，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嘅。展望啊，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亦都系较大嘅。咁啊，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咁啊低至到中嘅水平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嚟到咧就系7:19。 哇，迟晒大到啦，翻学啦， 响晒钟啦，翻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同埋大壮咪啊，早晨。 啊，早晨 Barbie， 哎呀，翻嚟啦，翻嚟啦。 系啊，翻嚟啦。 啊，希望咧身体长期安健啦，社会啊永远太平啦，希望咁、 我谂个个都系咁望噶啦。 系啦、啊，不过睇报纸又好似唔系咁啊，呢、這个礼拜。咁啊嗱，即系如果讲系法庭嘅案件咧，咁有啲嘢有终结噶啦，终于。 嗯。 咁啊，嗰宗啊审咗91日啊，就话呢、這个啊嗰、那个。而家知道啦，呢、這个外籍嘅女佣咧就系、是、疏忽吓，都系过马路。 嗯， 啊打咗91日之后咧，裁决原来缺罪、 哦。 咁、哦、有人就话啦，咦喂，点解审咗91日咧，嗰、那个判词得20几分钟啊？咁样，咁、啊有所不知噶啦。咁判词嘅长短啊，冇理由同个审讯啊有个咩比例噶？ 系咯，照计唔挂钩啊！ 你估冇理由审90日咧，就要讲翻10日咩？ 咁就大件事咯。 系咪先？唔系加一啊嘛呢啲。咁所以咧就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就是、因为香港咧，如果审刑事案件系3级嘅法院嘅，咁啊得个资质啦。咁啊，如果系最高嗰啲咧。这个法院呢就有陪审员他们不用给理由的，所以没什么所谓判词的、所谓顶晒笼呢都是因为个主审法官呢要引导陪审员呢，于是呢他有一个这样的 summing up 那些这样的总结、引导词、样那就另外初级的呢就是、裁判法院啦、他呢就并不需要呢在做出裁决的时候呢是作出一个全面的判词的，比简单理由就得㗎啦。咁所以今次应该都係裁判官呢比咗简单嘅理由啦。20分钟都唔係特别短㗎啫。 係呀 ,20 分钟如果真係要讲晒嘅话都唔短㗎啦。 我哋喺呢度讲嘢知啦，即係 keep 5分钟都讲咗好多嘢。 係呀。 有时候法庭做啲藤本啊，即係话阿六嗰啲人讲嘢呢五分钟都好大答㗎啦。 哎呀，有排你抽喎，你试下抽。 将100蚊都唔知几贵添。 哎哟。 不过点都好啦，咁呢件案审完呢，咁两边都话索取讼费喎。咁比较特别啲啦。好多时候呢我哋就一句说话就话胜者呢就攞讼费㗎嘛。 系 啊。英语就好似 cost follow the event， 即係边边赢，咁赢嗰边先有资格啊合理地呢取得佢个讼费㗎。不过今次就两边咧都互相好似系指责啊指控咁，咁啊仲咧就控方啦，即使系脱罪咧，都话要攞个讼费数字，仲啊睇报纸咋，唔知有几准确咧，就话到去到啊5个位、6个位，但系另一边咧啊辩方又攞到7个位，哇过马路过到成100万真系。真是百万行 所以呢过马路真的要小心一点 了、另一方面当然有人会问，如果是裁判官的问题，可不可以就着官的行径和他拿钱呢，这样、这些就对我们来说是很敏感的。不过过往不是未试过呢，有些情况发生过呢，就是说、有一次、好像有个裁判官呢就是罚了个被告呢就坐监咁样。后来就有人呢提出去上诉呢，就要求呢赔偿嘅。咁就唔係多啊，一至半次。咁亦都好耐以前啦，都试过有个暂委嘅法官呢因为一个裁决中呢做咗某些嘢啦， 咁啊，搞到當時咧，上訴庭阿梅艷玉法官出嚟就話要道歉咁樣，咁都係零星落索嘅，唔係好多嘅。香港啲司法制度都係好正統正常，冇問題嘅。另外就屯門嗰個興德校長之前咧就係啊滿城風雨噶，咩影子學生咁啊。 哦，我知啊，七月節嘅時候最應該去嗰間學校嘛。 係啊，真係啊，嗰陣時都唔係咁容易揾到校長嘅。咁後屘俾人哋告佢咧，就使用呢個虛假文書罪咧。咁啊，屯門法院咧就係脱罪。咁而家咧又到呢個咧律政司長辦事處咧控方咧就提出呢個複核。咁啊，針對咧就話究竟咧啊，你明明係提供咗個虛假文書㗎，咁究竟個意圖咧係唔係即係去做令到教育局作出啊，或不作出一啲行為咁諸如此類，咁啊拗過先知啦。不過就係教育界應該即係以身作則做好啲㗎。不過啊，北船長啊，另外一單咧又牽涉咧呢個啊補習天王啊，啊呢啲啊呢啲名字都原來藝名嚟㗎。咁啊，周围都喺度，我哋见到啲人啦，唔知系示威者定暴徒啦，喺度烧啦， 未烧完咧， 呢个烧完啦。咁咧，佢哋夫妇伉俪咧，就一齐就系俾人哋检控啦吓，咁就系串谋咧，就同啲唔知考官啊，就系发出发入嗰啲试题。不过咧，就呢次到辩方咧，佢哋要求咧就话终止聆讯。 哦，点解呀？ 原因就话本来佢哋发出发入嗰啲试题透过电话噶。 系啊。 曾几何时，律政处就好兴用呢。呢、这个叫做不诚实使用电脑噶嘛，咁后来咧就最去到终审庭就喂唔好乱用咁样啊，即系要诚实啲，唔好乱用啲啊，告人不诚实用电脑嘅罪名之后咧，咁啊而家就告串谋，咁、但系辩方就话咧咁咧就系属于系滥用程序啦，咁啊所以咧就终止聆讯、啊，即系几好嘅，即系多啲。情況咧係可以打官司，有打官司咪即係有就業機會咯。咁呢個合理嘅，合理嘅。咁啊嗱，講到咧係大律師啊，律師咧咁樣。咁最近大律師公會咧，咁啊又係變咗報紙嘅新聞啦。咁啊副主席咧就係、是、提出請辭，咁啊辭去曬咧所有啲公務。咁啊呢樣嘢就當然啦，道不同咧就不相為謀啦。只不過呢個班子好似早班冇來啫喎。咁啊睇翻咧，副主席喺西部裏面講嘅嘢咧，似乎都係同之前啊冇耐。大律師公會咧有一個聲明咧，就譴責呢個警方咧使用暴力啦。咁就從嗰個字裏行間睇到咧，副主席嘅睇法就係話：咦，喂，唔可以單邊㗎，係咪？咁點解另外一邊啊，我哋有眼睇到嗰啲行為咧？啊，即係大律師公會又冇出聲咧，咁樣。咁啊，其實同樣嘅嘢咧，較早前都有位姓趙嘅喺、行內都幾資深嘅大律師咧，都係一個公開信件啦。都系即系唔系好喜欢啊！咁所以我哋希望咧，都系总之边个团体啦、专业团体界别都好啦吓，咁、总之就系令到公众觉得即系公道公正咧系重要嘅， 系 啊，咁你做法律界更加啦。 嗯， 不过今时今日真系好难讲噶，即系要睇颜色嘅，唔系红色就是、黄色。不是黄色就是蓝色， 可不可以绿色啊？ 绿色就沟埋一齐，可能今日识啦。咁啊，另外一方面亦都见到咧，就系、是、警察嗰边咧吓，有啲咁嘅原助级协会咧，亦都系申请禁制令，就话唔好将嗰啲选民嘅资料咧，就交俾啲候选人。咁啊，咦？咁啊，即系点搞咧？个宣传嗰方面吓，咁啊，其实点解唔直接同呢、這个选举事务处嗰边倾下，系咪可以即系？就住呢个个人嘅私隐啊，定系好似而家咁咧，要走去法庭度吓，咁、法庭去定夺咧，咁样点都好啦，即系社会咧，其实有好多平衡嘅、我哋过往都系有好多好微妙嘅，亦都系好 delicate 啫嘛，即系好好 细致嘅， 系啦，咁即系你拱歪咗佢咧，一层一层落去咧，咁大家咧就会发觉。整个社会就不是我们以前住的那个了、大家开头少少不舒服，慢慢就觉得很担心，慢慢就不喜欢在这里过活，在这里住的了、无端端无谓搞成这样 呢，是的，希望大家都是啦，即是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啦，任何的意见我觉得都可以去听，可以去思考，但是要分析，而且呢就是、做一些正确的行为咯。 对啊，不要说见到咦一条片改动过呢，又去即好多嘈吵啊，仲要系去搞破坏。其实如果大家咁有兴趣对啲片咧， 是真藝呢又是失業時候了、 嗯、 即是去看一下最近 BBC 一套電影叫 Capture， 那麼講述呢這些這片會不會有可能偽造，不過當然那些是電影啦、 嗯 啊、電視啦，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想知道呢、我們這些閉路電視的影像呢、啊、究竟個所謂 authenticity 的個真實性呢可不可以改動啊，可不可以是去即是偷龍轉鳳啊，偷天換日呢，大家咁學術嗰度網上呢好多資料嘅，咁、 嗯、 就唔好去揼人啲嘢，自己睇下先啦。 可以係睇多幾本書，做多啲資料搜集，豐富下自己嘅一啲學識囉。 係啊，由嗰啲所謂 lens 嗰個咁嘅鏡頭呢，然後將嗰啲光呢射咗落去所有啲 image 嗰個 collector， 即係啲咩 CCD 啊 CMOS 嗰啲呢，啲人買相機都要留意㗎啦。 我都唔識喎。 係，我都唔係好識㗎，淨係識一兩個字。咁我就覺得嗰啲小朋友睇下先啦。 嗯，學多啲。 好， 好啦，下個禮拜再傾過。大狀咪。 唔該曬 ，Barbie。 晨光大學。 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大壮咪啊！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嚟到啊，就系啊7:29啦。睇埋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咁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咁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天气方面啊，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会到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吹北风有啲凉啊，着翻件衫啦。展望啊，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先听咧7:30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旺角遇袭，目前情况稳定，要留院观察。民阵和民主派24名立法会议员强烈谴责。民阵话事件难免令人联想到是散布政治恐慌，制造寒蝉效应。副召集人陈浩桓话，岑子杰被送上救护车的时候仍然表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呼吁公众星期日出席由民阵发起的九龙游行。警方说昨晚接报一名32岁男子在亚兰里被几名男子用武器袭击，列作伤人案处理，由旺角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强烈谴责暴力行为，强调不论任何犯案原因或者背景，都会严肃处理和积极跟进。岑子杰在8月底亦都曾经遇袭，警方至今拘捕3名男子，其中2人分别被控串谋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和其他交通条例，另外1人获准保释候查。新华社时评认为，香港反对派议员既是纵暴者，亦都是施暴者。时评认为，在反对派议员阻挠破坏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无奈中断，亦都令刚刚复会的立法会被迫休会。反对派将暴力手段延伸到立法会，就是在度同街头的暴徒里应外合，任由香港政局持续混乱，图谋达到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取特区管治权的目的。时评又表示，修例风波扰攘至今4个月，折射出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令人深思。多年积累的土地和房屋问题是关系香港民生的重大命题，亦都是特区政府恢复社会稳定的关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并不是美国问题，又形容库尔德工人党不是天使，有时较伊斯兰国更加恐怖主义。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美国不是警察，是时候应该回家。特朗普早前宣布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由于库尔德工人党长期颠覆土耳其，被美国、土耳其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美国在叙利亚进行反恐期间，曾经同库尔德族人合作。外界忧虑现时的不稳定可能导致激进武装再度活跃。 德法领袖期望短时间内可以达成英国脱欧协议。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图卢兹出席一项活动。马克龙强调愿意在两日的欧盟峰会内和英国首相约翰逊达成协议。他表示现时听到的情况乐观。德国总理默克尔形容双方谈判代表正在冲刺阶段。另外，约翰逊已经向国员介绍新脱欧协议内容，但强调谈判仍然在进行，仍然有突出的问题未解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港岛方面的交通意外啦。维园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世界贸易中心对开的意外咧未清理嘅，咁而家挤塞咧，龙尾就排翻去湾仔运动场。咁就系维园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世界贸易中心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警员指示。咁港铁方面咧，现时港铁各线、机场快线除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提早喺今晚10点结束。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啊，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提早喺今晚10点结束。而机场快线就会按情况决定夜晚10点之后嘅服务安排。轻铁方面啦，轻铁各路线今日维持行驶，班次为15至20分钟一班车。705、751、751P 线啦，会喺天水围区改道行驶，而751线就会喺屯门区不停有外站。隧道方面，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咧，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嘅，不过去北角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湾仔交汇处，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车龙断断续续就排到井栏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德望学校，秀茂坪道去南田方向近住宝达村咧一段挤塞，龙尾排翻去马油塘村。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小康呢一段咧就车多，龙尾福亨村；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准备一首《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每一年咧，即系香港呢个时候系我最中意嗰个天气嘅情况。如果可以咧，乘住嗰种清风啦，飞向月亮咧，系好自由同埋好向往。我谂心机旁边嘅你都想拥有呢种情怀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添丹情怀。 我是潘芳芳。 选举有道，有你着数，手持一票，马上送到。食大餐，一日游，仲有好多着数任你拣。 咪开心住，接受利益，出卖选票是犯法的，你随时跌落贿选圈套。为自己，为香港，拒绝贿选，投下廉洁一票，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CIBS 星星相惜， 声音其实在而家呢一个世代其实是忽略咗嘅。想介绍俾大家知道，香港是有好多嘅声音行业噶。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 广播。 我哋嘅节目咧叫劲 band super jam， 回顾八十年代香港嘅 band 坛啊。 除咗访问八十年代嘅音乐人之外咧，亦都希望做到一个传承嘅作用。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究竟五号康响升学企划入面同香港大学的同学合作成点呢？ 我从来都不相信做一件事完完全全为自己会是、会是会 work 的，因为这样很单向的、没人会跟你玩，没有呼应的。所以、不如我们一起想一些东西，就是我们是一个 team，大家做一啲我哋有用嘅嘢，發揮到自己。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有關升學企劃嘅資訊，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四下晝三點到五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Eric 燕瓊騷動音樂。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七点半过后啦，差唔多七点达八个字啦吧，早晨啦、 啊，早晨啊，彭爷爷， 系啦，直播室除咗有我彭仔，仲有小白响树啦，咁啊，继续咧陪伴住大家喺呢一个早上啊，忙碌嘅香港人又要赶住翻工翻学嗰啲吓，差唔多。是不是八点前要回到学校的？ 八点前啊，回学那些。回工那些就啱了，送完个仔回学自己回工。 这一则呢，就是外电的消息呢，就小朋友又啱听。一些的长不大的成年人都啱的。就是有关于机械人。 哦，咁系喎，咁个个都啱喎、 啊。咁尤其是男孩子啦。 系啊系啊。 女仔。我相信都会有女仔喜欢机械人的。 都有的。 不过可能就没有男孩子那么疯狂。 但如果你将个机械人变成烹饪机械人呢，哦，咁又第二个讲法了。 是不是啊？ 是啊。 烹饪。 烹饪即是他懂得帮你煮埋餸啊，你按啲掣跟住可以煮埋你喜欢的味道。 咁讲到机械人呢，可能大家会想到就是跟这个卡通片有关啊，又或者玩具咁样。哇，不过呢跟大家讲呢，原来有一个是高。有成八点五米咁高，八点五米。 我以为你讲高嘅时候，后边会变咗达添。 高， 八点五米高， 米高咁样。 O K， 八点五米，一道门 四道门 两米啊， 系啊，四道门多啲， 差唔多成五层楼，四层楼有多啦，吓、啊，嗰、啊那个高度系咪？ 三层啦，三层 咁上下啦，都相当之高啦，吓。好啦， 呢 个一个巨型嘅机械人，吓八点五米高，咁咧佢就重咧都唔轻嘅，7.3吨咁重，但系佢识喐嘅真系，佢个步速啊，即系唔系跑啊，步速，即系话咧佢逐步逐步咁样踏步向前行嘅话咧，佢嘅步速系大约每小时1公里啊，步速啊嘛，做乜啫？ 步速每小时1公里， 起码佢真系喐到嘅。 系 嗱，佢系点样喐法嘅咧？佢上半身同埋个手臂系可以灵活转动嘅， 360度咁样。 佢右手咧就仲揸住一把气枪咁嘅样， 咁奇怪。 一把枪系啦，咁咧系可以发射嘅，发射啲咩咧？弹球。 弹 球啲咩咧？系唔系 棒球嗰啲啊？ 发射弹球，佢系咁写嘅， 即系飞啲波出嚟咯，系嘛？ 系咯，即系 系咯系咯， 弹啲弹波咯，真系嘛？ 有少少似咧，就系嗰啲棒球选手咧练击球嗰个咧，咪成日攞住即系 或者网球都有嘅， 系啦，网球都有。咁、有部机飞出嚟，飞啲波出嚟，就喺度打啦，就系、是、咁样啦。 似啦，亦都似有啲小朋友都玩嗰啲类似咁样嘅气枪嘅东西咧。佢嗰啲。射出嚟嘅唔係子彈咧，係一個膠波啊，即係咁大咯，係啦，咁就係話 佢嗰把槍可以咁樣做嘅。 哦， 好啦，咁究竟呢一個嘅機械人係咪攞嚟俾喺主題樂園度玩㗎？咁、 啊、 又唔係、啊， 係咪維持治安㗎？有把槍喺度、 啊， 又唔係。 佢其實咧就坐落喺啦日本呢一個地方咧，叫做群馬縣。 嗯， 日本群馬縣有一間咧係農業機械公司， 哦， 即係話咧呢一間嘅公司本身咧應該裏面開發嘅工具或者用具咧都係愛嚟輔助農業生產嘅， 農務嚟嘅、哦， 係啦， 咁佢整把槍喺度做乜嘢啊？ 同埋整個機械人啊，應該係話、 哦、 機械人揸住把 槍。我諗到，我諗到點解個要個槍喺度？ 赶嗰啲 野猪啊、 稻草人咁啊， 唔系系啦，即系佢都系同样嘅功能。 唔系啩？ 因为佢哋啲农作物好多时咧会有啲野生动物咧去捣乱啊。 咁佢就喺度冻喺度，然之后会喐下咁样吓佢哋啊。 系啦，攞啲个波波出嚟， 冇 吓佢。 呢一则嘅外电咧就冇讲到佢嘅应用情况系点嘅。 得啦，我帮佢谂咗啦。 系啦，呢一则嘅外电都只系话俾大家听咧。啊！日本群馬縣呢一間嘅農業機械公司啊，佢哋真係好有心啊！同時咧，佢哋亦都咧可以話啊喺創造方面咧係好有幻想性， 嗯， 所以咧佢哋咧就整咗一部咁樣嘅機械人， 哦、 啊，愛嚟咧就係、是除咗話設計為公司之外咧，亦都係滿足咗咧一啲嘅機械迷啊， 嗯。 啊，好緊要啊！因為咧呢一座咧機械人已經咧係可以話咧嚟緊啊會成為咧係一個全球最大嘅載人機械人啦、 嗯，因為佢行得， 佢行得，同埋佢真係喺個心口啊，機械人嘅心口嗰個位咧係一個駕駛室嘅。 哦，哇！真係好似卡通片咁樣喎。 係啊，有個人可以跳入去啊。 喂，問多句先，佢嗰個機械人咧係行啊，定係嗰兩隻腳上面有個轆，其實都係轆過去噶。 佢系一步一步啊， 一步一步噶， 系啊，佢冇碌喎，嗰个脚底咧见唔到有碌，系咪嗰啲机器冚住咗个碌咧睇唔到咧？呢、這个不得而知啦吓。咁、 嗯、 但系咧就已经知道嘅就呢一座嘅机械人咧系早前啊获得咧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成为全球最大嘅载人机械人啦。 咁、哦、可信程度好高啊！ 系啦，有验证啦嘛，有认证啦。 系啊， 咁呢一间嘅农业机械公司就话咧，未来咧将会致力开拓海外市场。咁系咪真系会帮其他嘅一啲公司咧嚟到去设计制造佢哋嘅巨型机械人呢？ 系咯， 整咗之后，咁啊，究竟攞嚟做乜咧？亦都好重要啊！系咪真系就咁摆喺度影相啊、打卡咧？吓、啊， 同佢原本农务嗰个业务范畴好似两样嘢嚟嘅，佢而家只系机器公司，唔似系农务公司。 系咁，主要咧就系基于咧呢一个嘅公司啦，呢、這个农务嘅机械公司咧，佢哋当中有个开发员咧，就系、是、对于叫做呢啲咁样类似高达咁样嘅机械人咧、应该都系。狂迷嚟噶啦，咁、 嗯、 所以咧呢一位嘅开发员咧，佢都好有心咧，就一路咧系装嵌啊，去研发呢一个巨型机械人咧，都系由佢咧系好主力去帮手。咁所以咧，佢用咗六年嘅时间啊，终于将自己呢一个制造机械人嘅梦想啊完成啦。不过佢暂时嚟讲有一个美中不足嘅地方咧，都需要谂下计，点样去做得更加完美咧？就系、是、 话就唔识飞啊？ 唔系。就係話咧，嗰個一個我哋人啊，可以走入去呢個機械人嘅嗰、那個駕駛艙裏邊噶嘛。咁、咧，我哋譬如睇一啲嘅真係高達嗰啲嘅機械卡通片嘅時候咧，就個主角咧係好輕鬆咁咧就跳入去嗰個駕駛艙噶嘛。但係而家咧，佢係點咧？佢未能夠跳到入去啊！佢用咩方法咧？揾個吊籃。吊起咗嗰个人， 哦、 然之后咧去到嗰个机械人个心口位置先爬入去，就觉得咁样唔系好有型咯、 啊。其实都某程度上有符合个剧情嘅，因为咧其实卡通片嗰啲成日可以咁容易飞入去咧。是因为那个机械人的设定在太空啊嘛。 咁同埋嗰个又真係卡通片嚟 囉。卡通片。 啊不过佢又冇讲个造价系几多钱喎、 啊。 呢、這个要再进一步睇下外电有冇消息啦，系披露究竟呢一个机械人究竟使咗几多钱呢，咁年份就用咗六年嘅时间去做㗎啦。咁、 嗯、 睇下日后会唔会喺 日本呢一个群马县以外嘅地方都可以见到咧咁巨型嘅真实嘅机械人。 我都关心佢嗰个实际嘅用途到底最主要系边度，定还是啊？我系一间譬如系农务公司嘅，我就可以整把枪出嚟射下赶走啲野生动物啦。如果我系其他公司咁，佢系咪又可以有唔同配件？ 而家似乎就製作一個咁嘅巨型機械人嘅作用咧，都係愛嚟 威啊！ 吸納大家嘅眼球嘅啫、 哦，啊，應該係 咁 啦，揾投資者啊， 都好似冇乜實際用途。 係啊。 呢一個嘅機械人咧，暫時嚟講冇名嘅，俾個 number 佢啊，7733 12。 無事無常，一發無食無場，無人開了燈。想得很远，明明谁曾陪谁熄了灯，天空分裂，一生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价我会识得爱几多生几多发生，活着活着同命心，跟他栖身封地上，我跟他安心安远、啊、想得很远、啊、想得很远，抱抱我怕我会消失、啊、你们流泪之谁沉迷谁可有因因之偏好，七七三三一二，吻吻我送我呼吸，慢慢我教我会识得爱，几多心几多发誓，我是慢慢明月也，一些不测的正念，如一些不休的锻炼，想得很远、啊、想得很远，抱抱我怕我会消失、啊 歌曲嘅 K 谢安琪啊，佢嘅 number 7733 12， 我想 check 下佢嘅身份证 有冇关事咧、啊？我 应该唔会咁整蛊自己嘅佢。不过我同阿小白都喺度话，我呢首歌咧好啱大家咧攞嚟开声啊！ 唔系，即系以前成日唱火车， 系啊，而家可以攞呢一首谢安琪嘅新歌嚟到去。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嚟到7:52啊，咁啊睇睇今朝 sport 到你有啲乜嘢嘅体育消息先。首先咧就系嚟自西班牙传媒方面嘅消息啊，咁啊话到咧就系各方面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巴塞隆拿方面亦都搞紧一啲嘅社会运动啊，咁啊导致巴塞隆拿对皇家马德里呢场国家打比大战啊，会唔会咧就真系改喺呢个班拿贝上演呢？比赛延期咧就话去到12月18号进行噶。 根据咧就系西班牙嘅报章就显示啊，西班牙足总两间球会甚至乎政府都表态咧就唔系好想更改呢个赛程嘅，将比赛咧由老型啊改为呢个班贝纳。咁西班牙足总咧就已经建议退而求其次啊，不如就选择个日期啦。啊，两间嘅球会咧，其实对于改呢个主场啊作客场咧。都非常有意见，咁佢哋都唔係好想呢由左改由右改咁样，因为呢影响到成绩啦，咁主客场方面可能亦都牵涉到呢就是、最后啊嗰、那个榜首嘅位置啊争一分两分，又或者主客方面嘅计算方式㗎、啊、大家就唔係好想㗎啦，咁而且一班嘅自己忠实嘅球迷呢更加唔想走去死敌嘅对方嗰度呢无啦睇到场波嘛，咪啲益人。好啦，同样都系西班牙，咁但系咧就系呢一位嘅龙门啦，门神做乜嘢呢？西班牙有位门神啊，迪基亚，咁佢咧就喺呢个英超嗰度踢波噶嘛，系咪？西班牙上个星期六嘅作客咧就赛和挪威，结束咧就系欧洲国家杯外围赛啊，全胜嘅走势，咁金像咧就去到啊瑞典啦噃。虽然咧就有队长啊沙治奥拉莫斯因伤咧就话应该系因为累积啊黄牌而停赛，咁教练方面咧亦都喺出场嘅阵容上面咧就调配咗唔少噶。啊，今场波亦都见到迪基亚咧就受伤退下火线，或者未能够咧下个星期日啊双红会，所谓嘅双红会啊，即系曼联同埋利物浦啦，传统嘅双红会就系大战嚟嘅。好似咧就会影响到佢冇办法咧就系上场啊，咁啊惨啦，因为咧曼联而家嘅成绩咧就非常之真系中下啦，咁啊如果要喺做到好嘅成绩嘅防守咧，如果冇咗迪基亚呢一位嘅门神喺度帮下手啊，的而且确咧会形成一个几大嘅问题，咁啊成绩都已经系麻麻地啦，仲要咧就系有机会咧就俾利物浦狂扫嘅时候咧，咁啊相信曼联嗰个压力啊会更加大啦。好啦，除此之外亦都可以望埋咧，就系球员赚钱吸金嘅能力噃。啊，祖云达斯球王系啊，以前就系皇马嘅球王，而家叫祖云达斯球王基斯坦奴朗拿度啊，喺网络上边咧，原来佢都系排第一嘅噃。点解咁讲呢？佢喺 IG 上面嘅收入啊，冠绝全球，比美斯啊足足咧就多一倍嘅。啊，祖云达斯嘅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喺社交网站上面嘅 follower 啦，追随者啊。最新咧真系非常之厉害啊！排名咧就系头十名嘅位置 ，IG 嘅收入排行榜啊，顺理成章咧就成为赚钱王啦。去年啊获得咧就系3800万英镑啊，净系讲紧社交媒体嘅收入啊吓，平均啊佢每一个 post 啊，每一个贴文咧值78万英镑，冠绝啊整个嘅网红界。哇，78万英镑一个 post， 所以佢。每逢铺任何嘢咧，佢都要谂一谂啊，到底嗰个嘅作用啊、价值啊有几多？不过算啦，佢铺咩啲人都系睇噶啦。好啦，巴塞隆拿嘅球星美斯收入咧就系1870万英镑，佢又位于第二名嘅，比美斯啊少咗2000万英镑。每一个 post 咧咁啊，价值就系51万嘅。啊，体坛嘅球星啊排名其实亦都唔错噶，第四位咧就系已经退役咗啊。但系到今时今日仍然非常之受欢迎嘅碧咸，咁啊有咧就系860万，第六位咧就系、是、喂尼马都有580万，见到啊瑞典嘅球王伊巴谦莫维嘅320万，朗拿甸奴喺第九位噶，咁啊收入咧都有去到咧就系200万嘅，咁啊见到球员啦，佢哋就算啊离开咗呢一个嘅球圈界，咁啊继续咧喺自己嘅网络上面啊都继续咧就可以咧就赚下钱。对佢哋嚟讲，梗系一件好事啦，系咪？平时喺英超或者系其他球会咧，即系啲赚啲钱啊，都多噶嘛。使大咗嘅话咧，咁啊有啲外快帮补下。好啦，仲要咧就系望埋啊拜仁方面咯。德甲嘅班霸拜仁慕尼黑近亦都宣布啊，咁啊将佢哋青年军嘅训练基地啊安装咗一啲新嘅足球核训练系统，希望咧嚟紧嘅时候啊，讲紧系未来十年啊，可以训练一批新嘅新青年军。咁啊，去季完成咗咧德甲嘅七连八壮举嘅拜仁慕尼黑啦，唔单止咧就以收购嘅竞争对手啊，巩固佢哋嘅佢哋嘅出色嘅成绩啦，咁啊更加咧喺青训方面一直都做得唔错噶啦，而家更加咧就引入啊好多嘅新嘅器具，希望咧都可以做到更加好嘅成绩。 今こそ思い 涙一滴もない。目と目が合うその瞬間、交わす言葉さえいらない。心通わせる僕らの鼓動のピッチ、いつもパーフェクト。とてつもなく高い壁、乗り越えたり壊したり、信じて進むことがすべて。 来自日本这一队的组合 Little Monster， 他们的 Echo， 女子的声音非常之犀利，香港这位21岁女生的钟佩琪今天也就是去了这个的叫做高招那里就踢波，女子也可以踢得好的足球，我们多点留意住她。 法新社引述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公室话，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会按原定计划同率团到访安卡拉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会面，讨论叙利亚北部局势。彭斯当地星期三率团前往土耳其，寻求透过谈判解决土耳其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随团的还有国务卿蓬佩奥等的官员。彭斯早前表示，美方此行目的是要找到解决叙利亚局势的办法，而不是破坏美土关系，但重申美方会维持对土耳其的制裁直至停火。埃尔多安早前表明无惧美国的制裁，拒绝华府即时停火的要求，又强调只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08.7， 瑞士法郎 0.995， 澳元 0.676， 加元 1.321， 新西兰元 0.629， 人民币 7.095， 英镑对美元 1.282， 欧元对美元 1.10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440 点，跌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89.92 美元，卖出 1,490.27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井栏树噶，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中线有意外啦。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井栏树对出。咁较早前啦，维园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世界贸易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维园道去北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排到圣佐治大厦对出。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马料水。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咁再继续提一提大家，港铁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晚上十点钟结束。咁而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十点后嘅服务安排噶。咁另外啦，轻铁各线咧今天都系维持行驶，班次系15至20分钟一班，705、751、751 P 线啦，喺天水围区咧系要改道噶。咁751线啊，喺屯门区咧系不停有外站。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啊，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喺九展对出有坏车啦，而家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欢迎来到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霍格华兹特快列车即将开出，各位乘客请到9-43月台登车。电视节目《周游列车二》今站由苏格兰出发，乘搭雅各布蒸汽火车，感受它蕴含的神秘力量，还会去尼斯湖找水怪。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今日结堂第一段咁写就出事咯。 诶，私婚开头呢啲引子嚟嘅啫，后面嗰啲先系气郁啊。 你咁讲就唔啱啦，因为一段关系如果开错头嘅话，可能好麻烦噶。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有情人，私婚崔杰同会同大家讲下开错头啊。 你做咩眼湿湿啊？你唔好喊啦，我明噶。 On a Saturday night。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啦，呢个2019年10月17日星期四嘅早上啊，8:10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我彭仔，仲有朱海婷。 早晨，彭仔，早晨咁多位嘅晨光听众， 早晨啊 ，Heidi， 好凉爽啊，今日系啊，出街觉得个感觉都精神爽利一啲。 但系咧，你话如果系啊，唔披翻一个薄薄嘅外套咧，又担心即系会所謂攝親咁樣。 之前可能你係戴喺身啦啲外套，但係咧而家即係出街咧出門口都係要著埋上身都好啊，啲薄薄嘅外套咁啊，其實好多配襯啦、 啊。我都係咁諗啊， 又有啲新鮮感啊。 我又係咁諗啊，其實有陣時咧涼翻啲咧。你又可以諗下咧，自己喺呢一個嘅裝扮上咧，有咩嘅變化同埋配搭係嘛？ 係、啊，你要快啲瘦，因為咧，如果唔係再過多涼多少少、 啊， 你要著啲厚啲嘅褸或者著咗長袖衫，呢、啊、種我哋話叫做逐個 layer 加嗰種嘅配搭咧，又嚇又冇過咗時啦。 啊 啱，咁啊好趁呢一个秋风来嘅时候咧，就要吓为自己嘅外表啦，你嘅装扮咧就做一啲 内在啦。 哇，皮肤都系，因为而家开始进入咧秋天咧，干燥啦，特别系啲皮肤较为容易啦。是有呢一种干燥感觉啊，或者是比较敏感的朋友呢都会特别注意啊吓，咁啊有时有啲说话就咁讲嘅，只怕你太懒啦，即係唔好懒啊。懒嘅话咧，咁你啲皮肤 keep 得唔好咧，就唔好怪人啦。即系唔一定话系因为天生什么什么咁就可以咧。即系 天生丽质系 唔使做嗰啲咁嘅功夫， 后期嘅努力都好紧要， 同埋保养吓都好重要嘅。咁啊，今日咧嘅天气状况咧都要值得大家注意，你嘅皮肤都可能需要咧配合一下。天文台预测今日咧都系会天晴嘅，日间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数日是天晴干燥啦，日夜温差会较大嘅。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咧系77%。 晨光财经第一节， 第一节。 好，呢、這个时候咧又接通咗咧，我哋呢一位嘅朋友咧，同我哋一齐通下电话先。佢系嚟自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嘅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行仔。早晨 ，Heidi。大家好。 啱啱讲咧，天气开始转凉啦，其实个人都爽啲啊。你自己系咪都有呢一种嘅感觉啊？ 不，我真系有，因为我架车都系泊翻喺中环嗰个大商场。 系。 咁我而家都要行少少天桥先翻到我 office 嘅，咁啊。我都有呢一種即係清風送爽嗰種感覺， 啊、 都真係唔錯嘅，都算係 爽啊！爽嘅情況咧，喺個市道都幾爽喎、啊、你見到港股方面咧，琴日就升咗呢個160點啦。咁啊，留意啦，我哋話恆指咧呢期咧就上翻去26000點嗰啲水平啦嚇。琴晚收26664，同埋之前成日都覺得個成交金額得6-7百億未夠啦。雖然琴日你話主板成交823億，比啲過千億都未算係點樣， 但總叫好咗啲啦。 升幅都已经是一个月的新高了，点睇啊？ 系同呢个施政报告当中有一啲同土地啊、楼市啊、置业啊呢啲方向有关啊，有冇一个因素喺入边咧？嗬，阿 Dicky。 哦，咁一定有关系同施政报告，因为明显嘅，即系当施政报告其中讲，头先彭姐都讲啦，即系同香港房屋政策有关嘅呢一个部分出台嘅时候咧，咁见到一个好明显嘅现象就系啲。地產股啊，香港地產股升得好厲害嘅。當然啦，即係有啲人就會即刻比較啊，即係之前備受破壞嘅港鐵啊，又或者邊個捐地啊，冇捐地啊咁樣，邊個捐錢啊咁樣，邊個升幅多啲。咁但係其實簡單啲講咧，係全線上升嘅。當然可以留意到個好客觀嘅現實就係、是，如果佢哋喺香港唔係好多新樓盤推出嗰啲啊，就算貨尾都冇乜嗰啲咧。可能個升幅就少啲啦，即係如果繼續貨如輪轉，繼續有樓賣嗰啲地產股咧，升得都幾好嘅。咁當然啦，大家都會睇到施政報告其中一個即係嗱，好老實，你話好唔好咧，就一陣再分析啦。但係對於地產商嚟講咧，肯定係好好啦，因為咧呢一個嘅即係所謂嘅首次置業按揭成數個上限咧，就得到好大嘅放寬，同埋咧亦都係針對二手樓。嗱，當然從正面積極樂觀嘅角度去講咧，第一。會令到本來已經是死寂的二手樓的市場呢會有少少生機的。這個是好事來的我眼中。但是如果你說在所有東西都未沒有變化的情況之下，當然啦，你說放寬首次置業那都是好事，幫到部分可能是即月入 OK 不錯，那亦都但是首期就拿不到那麼多錢出來的人置業，那我覺得本意都不是差的。但是呢會有幾個後遺症的。第一就話一定會令到短期之內咧，個二手樓嘅樓價，尤其是符合嗰個基準裏面，例如我舉個例，800萬 以下， 係啦，可以借足90%嗰啲嘅樓。咁講真啦，即係香港人最醒係咩啊？就係即係見風就使盡力， 真 係 啊， 係啦，見風就擺陀係嘛，即係哇！而家咁樣第一件事咩？封盤先，冇講咁多，即係咁封盤啦。咁所以咧，對於個二手樓嘅樓價，尤其是呢啲價位咧，就會有個。 即係會有個升值壓力咯。即係你話係咪火上加油？我唔敢講，因為其實個樓市已經有過去呢段時間有所回落㗎啦。咁但係起碼就即係回落咗些少之後，就令到佢已經唔可以再回落。咁都係嗰句，這個價位嘅樓價向上呢，咁但係你話再之前嗰啲，譬如話納米樓啊，趙國雄先生話會跌三成嗰啲呢，咁就真係跌足三成啊，同你講，因為嗰啲就真係即係會係備受唾棄囉，因為講真又細又唔係好住，咁跟住而家喺呢一個新例裏面又唔受惠，咁所以我就覺得我覺得會正常翻嘅，成個市場都唔係壞太壞事嚟嘅，即係純粹講呢個房屋政策。但你話咁係咪幫到年輕人呢？係咪幫到嗰啲啱啱畢業嗰啲朋友呢？咁啊 ，so sorry 啦，我覺得幫唔到佢哋嘅，同埋真係幫到。而家講緊係佢要可能屋企人幫手攞嗰啲首期，跟住成副身家攞去供樓三十年，係嘛？咁啊，即係我又唔係睇到話好幫到佢哋。咁但係即係今次個施政報告，你話講房屋政策嗰啲都係睇到香港嘅問題嘅，咁但係都係個情況啦。你話咩嗰啲咩八居二啊，咩綠表啊嗰啲咁樣，即係都唔係啲新嘢嚟㗎啦。但係即係你話做多過唔做嘅，咁但係個關鍵係你真係要快啲起同起多啲囉，就唔係而家繼續係咁樣囉。個目標係清晰嘅，但係就未做到啦，有排未做到啦，咩綠地啊，未啦。 馬頭圍道啊嗰啲樓啊，咁都有啲好似係揾咗多啲地去，即係未來去起啦。咁但係好明顯啦，咁如果你話今次對呢一個短暫無論係二手市場啦，甚至乎你話本地地產股帶起咗個作用，但問題個持久性我哋又問㗎啦。哎呀，地產股揸咗啲，或者我冇買啦。咁但係呢一個嘅短期嘅支持作用，亦都可能亦都未必可以太耐。 如果你話從呢個角度去講咧，我都真係覺得未必話維持都好耐，但係咧短線點都有啲效果嘅，尤其是即係而家如果真係要好幾極咁去睇咧，平時我哋睇所有嘅地產股都分幾樣嘅，譬如話地產發展啦，好啦，我哋好籠統講嘅收租啦，咁仲有咧就係甚至乎唔係股票形式嘅係房地產信託基金形式上市嘅啦，咁我哋都會最少都分咗三類嘅啦。咁如果而家嚟講咧，又調翻轉啦，可能最受惠嘅咧係地產發展股，同埋咧就係真係有新盤推，又係啱啱好呢個樓價嘅新盤，嗰啲嘅發展商咧個受惠程度未必話咁明顯嘅。 咁打開個地產版其實都揾到嚇，邊一啲而家係推緊盤都係積極嘅。 係啦，咁你諗下，而家其實個新例主要都係講緊集中喺二手樓啦，係咪？咁但係你話喂咁一樣啫，咁新樓佢哋打照到你，如果二手樓貴咗，咁新樓咪再可以再賣貴啲囉，咁同埋發展商不嬲都會提供一啲所謂議案啊嘅一啲所謂嘅貸款嘅優惠啊， 即係佢會 利息嘅優惠， 佢哋會追返 優惠， 嗯，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對於佢哋嚟講呢最後個結論係有幫助嘅，因為即係個二手樓，如果活咗嘅話，新樓就只會賣得更加貴嘅啫。我唔會覺得因為咁新樓會賣平啲， 另外，你頭先講第二類嘅地產股就係啲收租股，其實近期都值得留意一下喎。嗱，因為當然咧，我哋關注好多啲大型嘅商場，尤其是一啲私人嘅即係機構財團嘅，咁都可能有陣時一啲影響啦，生意啊，甚至乎喺週末有陣時一啲活動啦， 有搞破壞嗰啲事情。 但係咧，留意嘅就係反而咧，可能我哋話好似類似領展呢一類啊，即係貼近民生所需一啲比較係近屋苑啊，一啲系啦，真系买啲生活所需嘅商场咧，好似听落去嘅，即系受影响程度就唔系咁高咧。反而近期我哋话可能可以成为一啲防守性强啲嘅选择，系咪啊？ 我都同某程度我同意嘅。咁当然啦，即系真系我又唔系好即系想讲话啊，即系咁边个会影响大啲？因为你都会见到有啲商场可能某啲嘅商户被破坏。咁但系总的来说 ，Hardy 讲得啱嘅，就系话。如果你話貼近民生所需，佢哋嘅客户、商場嘅鋪或者商場本身針對嘅客户係唔係自由行旅客，唔係旅客呢，咁一定係相對地冇咁大影響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冇影響呢？我又覺得都有嘅，因為可能啲人會覺得，哎呀，星期六日啊，留喺屋企啦，買餸煮飯啦，唔好出去食飯啦，咁當然你話即係屋苑樓下。嗰啲就可能都會有一定人流嘅，咁但係佢哋可能會覺得，港鐵收啦，咁不如都唔好喺街啦， 十點後咁都唔落街啦，係嘛？冇係 會有呢啲情況咯，彭仔可 係啊，都 會後 我自己已經係咁啦， 十點前都已經要走咗啦。如果唔係，咁你十點後翻屋企都翻唔到啦，咁你就搭巴士啦，咁係 啊， 咁所以變咗就係 影響 都會少嘅，即係你話 turnover rent 啊，即係嗰個同營業額掛鈎嘅租金收入啊，嗯、即係我覺得點樣都會有影響咯。咁但係始終都有防守性嘅。但如果我真係講防守性，就唔夠嗰啲譬如香港電燈啊嗰類咁樣嘅防守性， 真係非常之公用嘅公用股啊。 好啦，咁講到話一啲嘅問題影響到經濟方面咧，除咗話係我哋睇香港嘅施政報告同埋個環境之外咧，都要睇埋我哋國家有啲乜嘢嘅政策。出台啊，咁睇會唔會配合到？因為留意到就國務院亦都係開咗會啦，咁當中咧有一個決定，嗰、那個決定咧就係同一啲嘅限制措施咧係相關嘅，咁而嗰個嘅內容咧其實都牽涉頗多嘅，但係咧總體嚟講咧嗰個嘅主旋律咧就係、是。講緊係取消一啲咧對外資嘅限制啦，同埋係擴大翻啦一啲對外資經營嘅一啲範圍嘅，咁所以整體嚟講，似乎係都係對外資喺內地嗰個嘅經營啦，以至到投資啦係有利咁嘅喎。咁究竟呢一個新嘅措施出台之後咧，帶嚟嘅會唔會亦都係多咗叫做同外國啲資金咧，即係可以喺內地做生意咧，會開咗一個好大嘅綠燈咧？ 我諗呢個都一如過往，其實內地政府都不斷喺過去一啲可能係佢哋認為敏感啲嘅行業咧，放寬外資准入個門檻同埋外資投資嘅比例嘅。呢、這個都係過去都幾長時間做咗好耐下㗎啦。咁當然你頭先阿彭仔啱啱講到就係即係話李克強總理啦嚇去常務會議就係話。將即係話取消未納入外資准入負面清單限制嗰個措施嚟嘅，咁啊，即係取消咗好多喺而家喺內地嗰啲外資銀行嘅或者股票行啊、基金啊嗰啲嘅投資業務啊範圍啊咁樣樣， 係以前限制嘅嚇，而家放寬啦。 系啦，咁我諗其實都會係之前嘅即係中美貿易談判第十三輪都叫做。達成首階段共識啦，都係嗰句啊嚇，有啲波幅，有啲變化噶嚇，因為即係未簽實噶，都真係要等十一月中所謂嘅即係兩國領導人有望喺呢一個亞太經合峰會會面嘅時候，真係哇大筆揮啦，咁啊跟住拎起佢啦，咁樣即係嗰種咁嘅嗰個 先至算數啊，到時 係啦，咁但係而家都好嘅，因為起碼就美國就停咗嗰、那個。即係徵收中國貨品進入美國入口嗰個關税25%-30%嗰度啦，咁中國又話會買翻多啲啦，咁當然500億啊，唔係咁易買啊，即係以前未有貿易戰都買緊240億，咁但係點講都好，而家雙方都係釋出好多善意嘅，即係呢個好明顯亦都係中方釋出嘅善意，即係啱啱好就係喺呢個時間宣布呢個消息，咁都係經過。精密嘅計算嘅，我都覺得，咁所以絕對係好事嚟嘅，對於金融市場。當然你話啊，咁而家如果外資嗰個嘅門檻係降低，即係投資個門檻係即係放低咗啦，佢哋限制又 少咗啦， 少咗啦，咁你話對於本地嗰啲會唔會構成競爭咧？咁一定有噶啦，咁但係就都係猛虎不及地頭蟲嘅，咁但係你話從純粹用呢個消息咧？咁我哋又好難會覺得係對於譬如話內銀啊、內險啊，嚟多次內地啲即係證券行股份啊，會有個太利好作用咯。又唔可以話係利好，因為而家你放寬外資嘅嗰個限制嘛。咁但係就中性咯。如果對於個市場嘅消息嚟講，即係對於呢啲板塊，但係對於所謂中美貿易。戰之間嘅博弈咧，呢個係少少正面嘅。 哦，原來係咁去理解嚇，咁啊都清楚啦。咁啊睇下咧，會唔會今日喺內地方面嗰個股市表現會有啲反應啦嚇，留意住嚇。咁我哋啊聽朝咧先再同阿 Dicky 咧再通電話再傾過啦，好嘛？ 好啊， 多 謝曬 你， 多 謝曬你， 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愤怒啦。咁面对愤怒可以怎样处理呢？不如我讲一只故事啊。 家庭发展基金总干事罗乃圈， 有一个年轻人成日发脾气，咁有人就话你去找个智者啦，个智者会教你噶啦。 去到见到个智者嘅时候，智者就同佢讲：嗱，你嬲亲嘅时候咧，就要向前行七步，向后行七步，再向前行七步，再向后行七步，然后再向前行七步，再向后行七步，行三次前七步后七步，跟住咁就得噶。佢听咗之后就觉得啊乜咁噶？翻到屋企发觉有啲嘢唔对路，老婆间房咧好似喺佢床旁边瞓多咗一个人。于是佢就好嬲，有冇搞错啊？我嘅新婚太太结咗婚冇几耐，即刻搵个男人翻嚟。于是就去厨房拎咗把刀出嚟，但系就谂起智者同佢讲啦，要向前行七步，向后行七步，向前行七步。突然之间佢谂到一样嘢，就系、是、我未知道嗰个奸夫系边个，一定要入房睇下。一开灯一望，原来系佢阿妈嚟噶。老婆就同佢讲：系啊，因为奶奶唔舒服，我叫佢瞓喺度嘛。呢、这个年轻人咧先觉得，唉，好在。咁希望呢个故仔都俾你一啲嘅启迪同埋启发啦。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二台通识六十秒。 听讲你间公司最近参加咗劳工处展翅升建计划，聘请青年人、哦。 系啊，我公司透过计划向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咗在职培训嘅工作机会，等佢哋可以掌握更加多嘅工作同埋处理人际关系嘅技巧，累积多啲工作经验，同埋增加佢哋嘅就业竞争力。而雇主聘用每一位计划嘅学员，并提供在职训练，仲可以申领每个月最多4000元嘅在职培训津贴，为期系6个月至12个月噶。 听落真系唔错、哦，我觉得我公司都可以考虑下。 系噶，其实好多年青人都只系争一个机会噶咋。雇主透过计划聘请年青人咧，可以帮佢哋投入工作世界之余，仲可以帮公司物色人才，配合公司嘅新发展。你可以上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网页嗰度了解多啲噶。 又好。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近年女歌手 Mabel 可以话红得好快啦，今次有一首新歌咧，更加同著名嘅音乐人 DJ Tiesto 合作啊。Mabel 加埋 Tiesto， God is a dancer。 She always go harder, but she keeping you on your toes, and she's perfectly focused. She's locked in the moment. Ooh, yeah. Are you feeling that fire? 'Cause the music is on the way. If you wanna be higher, wanna move till the break of day. Yeah, ooh, yeah. Better go, better watch it. Ooh, yeah. Just take a step. 超级有这个流行潜质、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Tiesto 再加上年轻新偶像 Mabel, God is a dancer。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话：香港经历四个几月嘅不稳定，正系处于十字路口，系时候好好反思，要正面面对房屋等嘅长期问题，不再回避。希望借今次施政报告嘅机会，全面检视，用新思维找出路。张建中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新政治环境要争取时间，特首只是宣读扼要的重点，但因为篇幅短，公众有误解，以为施政报告只是重视土地房屋，令评价不正面。他强调今年的施政报告推出220项新项目，特首只是读出重点政策，不代表其他政策不重要，重申今次政府用新思维推出多项以往不会做的措施，例如动用收回土地条例的做法是不寻常的决定，希望跳出框框处理问题。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旺角遇袭，目前情况稳定，要留院观察。民阵和民主派24名立法会议员强烈谴责。民阵说事件难免令人联想到是散布政治恐慌，制造寒蝉效应。副召集人陈浩桓说，岑子杰被送上救护车的时候仍然表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呼吁公众星期日出席由民阵发起的九龙游行。警方表示，昨晚接报一名32岁男子在亚兰里被几名男子用武器袭击，列作伤人案处理，由旺角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强烈谴责暴力行为，强调不论任何犯案原因或者背景，都会严肃处理和积极跟进。岑子杰在八月底亦都曾经遇袭，警方至今拘捕三名男子，其中两人分别被控串谋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和其他交通条例，另外一人获准保释候查。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向会员发信，邀请他们在今个月底开会讨论香港面临的危机，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戴启思在信中表示，香港面对的危机需要由政治手段解决，但现时似乎没有方案。戴启思重申工会谴责所有形式的非法暴力行为。他提到有人质疑工会只是回应警方过度使用武力，但忽视部分示威者更加暴力的行为。戴启思说，法治讲求政府所有行为都必须遵守法律并受到有效监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并不是美国问题，又形容库尔德工人党不是天使，有时比伊斯兰国更加恐怖主义。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美国不是警察，是时候应该回家。特朗普早前宣布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由于库尔德工人党长期颠覆土耳其，被美国、土耳其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美国在叙利亚进行反恐期间曾经与库尔德族人合作。外界忧虑现时的不稳定可能导致激进武装再度活跃。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08.75，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8，加元1.32，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2点，升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56美元，卖出1,489.9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啊！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美孚桥同埋蝴蝶谷道啦，都系挤塞噶，去翻荔枝角道方向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咧美孚桥啦，同埋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咧都系挤塞。咁而红磡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啊，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咧都系挤塞噶。咁啊，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中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井栏树对出，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意外虽然清理好啦，仲有车龙噶，排到去井栏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自贸中心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但是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展对出一段都是行车缓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从不知。歌词里面讲话，还需多少片叶飘过微冷的秋，才不用偷偷忆起秋中微笑的你，意境真系靓。我是 Albert 欧瑞强，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 ，Albert 欧瑞强。 住喺呢度，人人都心系社区。想为呢个家出一分力，可以参选区议员。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如果你有意参选或提名理想的人士参选，就要在10月4日至10月17日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 郑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文化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点解咁得意嘅？我 headphone 有一边冇咗嘅， 系喎。 突然 间 冇咗个 海绵， 唉、哎、真系，唔紧要啦， 使唔使帮你攞个过啊？ 系咁噶啦，我哋啲能屈能伸啊，哎、好，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唔使啦，得、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系我哋好特别嘅，我哋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啊，将近诶，啱啱好40分达八个字啦吓，咁啊，继续同大家咧就系主持节目嘅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仲有咧小白喺树嘅。我哋转睇下咧报章新闻焦点啦。当然咧，即系好多咧都系有关于我哋嘅施政报告啊，特首林郑月娥咧发表完之后嘅一啲嘅报道。呢、這个嚟自《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讲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原定寻日朝早咧去到系立法会宣读咧任内第三份嘅施政报告，但系发言期间咧就俾呢个民主派议员咧以高喊口号啦，播出录音啦，又向林郑月娥投射咧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字句等等嘅方式咧，多次扰乱啊！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咧 就在会议开始不够半小时就宣布休会了。咁为特首首次无法在立法会完成宣读施政报告嘅，林郑月娥其后咧就喺中午透过视像发表施政报告，地点选择咧喺礼宾府嘅，咁两旁分别咧放置咗有国旗同区旗啦。民主派就形容要视像发表施政报告咧系属于政府耻辱，咁建制派咧就闹呢个嘅民主派咧阻碍立法会嘅宪制职能，予以最强烈嘅谴责噶。咁立法会寻日朝早11点举行新会期首次会议，原定就系听取林郑月娥宣读呢个施政报告。其后咧就由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咧系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嘅。咁而喺寻日嘅施政报告啊，首次未能够喺立法会上读出啦。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其后喺记者会上表示咧，呢一份施政报告咧，并非近日社会事件嘅答案嚟嘅，未必能够解决咧所有社会纷争。佢话现时纷争暴乱未息，在任内再推基本法23条立法的机会较低，而提出落实普选不能无视宪制要求，否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他又呼吁所有议员，特别就是泛民议员，以市民的福祉为依归，让立法会是回复正常运作地讲。咁呢一个咧嚟自今天嘅《星岛日报》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信报方面嘅头条咧，就聚焦睇睇咧，都系施政报告当中咧，关于啲楼房方面嘅政策吓，首次按保放宽800万楼借90%嘅。咁啊，睇翻咧，林郑月娥咧系佢发表佢上任内嘅第三份嘅施政报告，内容咧只系20页啫。咁啊，聚焦喺土地同埋房屋政策，宣布放宽咧首次置业按揭保险嘅楼价上限，亦都打算咧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新界种地等三类的目标地皮，并且提出了推行土地共享先导计划的日期。政府承诺未来3年就会提供10000个过渡性的房屋单位，以及就是构建平台，让青年讨论如何运用明日大屿人工岛的土地，扬言就是要以大刀阔斧和突破的思维解决土地问题。看回大家都很关注的首置的情况先。今次讲到就是在按揭方面就是提高个上限啦，咁首次置业嘅人士咧就可以申请最高90%按揭贷款嘅楼价上限，由现时嘅400万元咧就提升1倍去到800万元嘅，而可以申请最高80%按揭嘅楼价上限咧就系由600万元调高至去1000万元。嗱，80%按揭咧就更加适用于咧以自住楼换楼嘅人士。新措施咧就即时生效。政府强调啦，此举并非救市措施，亦都无意啊系助长炒卖嘅。林郑亦都讲到啦，按保计划产品嘅供款入息比例仍然就系以50% 为上限，并且需要就符合银行嘅压力测试。希望放宽楼按能够帮助具供款能力但系欠缺足够首期而且系有即时置业需要嘅人士，亦都提醒就需要量力而为噶。即使近期嘅楼市系回软，其实楼价喺400万以下嘅单位仍然唔多噶。呢一类嘅人士喺冇选择之下，只系能购买新盘。由发展商提供议案，新措施就可以令到这些家庭有更加多的置业选择。而施政报告当中，就住房屋问题亦都提出了合共10项短中期的支援措施。林郑就讲到，大力调整各项的房屋措施，目标就是要让每一个香港人和他的家庭不再需要为住屋的问题去费时思量，可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在这个10大房屋措施当中，有同大家咧抽几项嚟，即系睇一睇啦。 好啊，攞个点心纸剔下有冇粉先。 除咗头先讲就系话首置嗰个按揭90%之外啦，但系就会预留50亿元啊，喺未来3年提供10000个嘅过渡性嘅房屋单位。咁另外啦，喺下一个财政年度啊，为非公屋及非综援嘅低收入家庭提供一次过嘅生活津贴，分两次去发放，增加啦领取综援家庭佢哋嘅租金津贴最高金额噶。另外咧，亦都建议房委会加快出售现时租者置其屋计划，咁屋村中大约是42000个未售出的单位，而明年就预售大约12000个 居屋同埋系六字居嘅单位，亦都建议房委会喺2020年增加白居易嘅配额。2020年系首个季度就会出售观塘啊安达臣道一幅嘅用地，落实第二个港人首置计划嘅项目，并且就由私人发展商兴建大约1000个嘅单位等等，呢啲都系咧十项措施嘅其中一啲嘅，大家可以留意嘅地方啦。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翻《东方日报》港独施政报告就有关于就系反应冷淡啊，职津嘅问题啊，即系职业嘅津贴嘅问题啦吓。咁啊，内文亦都讲到啊，咁啊，香港政府曾经预计职津计划会有100,000户家庭受惠，咁但系至今仅仅咧系大概45,000户。咁啊，为咗增加吸引力啊，施政报告再将呢一个银弹啊放落去啦，全面调高咧就职津金额，增幅大概咧就系16%至到25%。咁啊，就好似啊全额基本津贴咧就由800元增加去到1,000元，儿童津贴大约咧就系增加咧就系40%噶，由最多1,000元增加去到1,400元噶。咁啊，職津嘅前身咧就係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噶，咁啊喺2016年嘅5月實施嘅，咁當時只係分為全額以及咧就係半額嘅津貼，其後因為申請反應啊唔係咁好啦，咁啊而喺去年啊4月咧就改革成為職津，並且容許申請人咧就同家庭成員合併呢一個工時去到計算噶嚇。咁啊，消息人士就透露啦，咁啊現時貧窮線由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一半界定，咁啊而職津嘅入息限額咧就係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数嘅70%，形容水平咧就似乎合理啦。咁啊，而政策已经咧就系啊，为单亲等等不同情况嘅人士提供不同嘅工时要求，将会咧就继续研究噶。咁啊，佢入边咧报章入边亦都有表啊。咁啊，讲到咧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咁啊津贴金额调整嘅建议嘅。咁啊，有几个类别嘅，咁啊分别咧就见到系基本津贴啦，基本津贴啊成人津贴嘅系列咧，见到全额津贴及建议金额咧，咁啊800、1000啊，咁啊4/3额津贴以及建议金额。就是600-750嘅，咁半额津贴及建议金额就400-500，咁儿童津贴方面都见到咧有上升嘅，1000去到咧就1400元啊全额嘅，咁见到嗰个嘅工时方面咁高额津贴啦，每一个月嘅工时就192小时或者以上，咁单亲户72小时或者以上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咁报章上面都写得好清楚噶啦，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就转睇下。明报啦，明报嘅内页讲文咧都有讲到喺2019年呢一份咧，啱啱系公布嘅施政报告啊，讲紧嘅当年亦都系要睇埋入边嘅内容啦，系关于青年人方面嘅。咁就话咧，用以说明政府工作进度嘅2019年施政报告啊，副篇长102页。咁啊，呢个即系话讲紧咧，系佢嘅工作进度啊吓。咁啊，要检视翻究竟之前讲嘅施政报告入边有几多真系做得到咧？嗱，记得咧呢个系2019年啊。咁啊，最后一章咧。7页题为咧与青年同行，咁特首林郑月娥否认青年政策就唔重要，就话咧放喺最后系最重要。咁副篇咧就话啦，建立有效渠道聆听年轻人心声等等系重大挑战，提出咧系改良青年发展委员会，加强同青年沟通。是增加青年到国际组织以及支持青年在大湾区创业等等。咁泛民同埋系建制派议员呢是齐声指措施守旧啦，分别表示呢未能回应青年嘅政治诉求以及未能为青年带嚟希望，希望政府呢就唔好呢弱石乱投嘅。咁讲多一次，呢个呢係用以说明政府工作进度嘅2019年施政报告附篇。咁呢一个嘅喺明报嘅讲文当中亦都有讲话，反修订逃犯条例运动呢持续4个月啦，咁施政报告就话有超过400场嘅游行集会，暴力抗争导致超过1100人受伤，咁部分青年呢对于社会前景悲观啦，有人呢係带遗书抗争，青年精神健康受关注，然而施政报告呢就冇就此提出措施。只是重申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正是研究強化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咁講㗎。 咁呢个嚟自今日明报嘅内页讲文噶。 好啦，跟住成报方面嘅讲文咧，就讲到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国会众议院咧全院啊当地嘅时间周二即系五号啊，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以及无异议通过保护香港法案等另外两条与香港有关嘅法案同埋系决议案噶。众议院嘅院长佩洛西咧就指出，美国不可以为商业嘅利益而对中国人权状况视而不见，强调啦，国会参众两院嘅民主同埋呢一个共和党咧，都支持香港民众嘅民主抗争。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之后，将交参议院去审议，估计咧亦都将同样系得到通过，最后咧就会交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咧，便会成为正式嘅法律。届时咧，除咗对香港自治情况进行年度嘅审查之外，并会对侵害香港自治同埋人权嘅人士作出制裁嘅。嗱，佩洛西喺全院讨论当中咧发言就指出啦，北京已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承诺，如果美国因为商业利益而不支持香港自由，美国便失去道德地位支持任何地方的自由，并指了美国与香港人团结一致。他讲到，有些人可能会讲需要了解事情的两面，那么一面就是一个具这个镇压性的政权，镇压香港民主自由，摧毁西藏文化、语言和宗教，及将维吾尔穆斯林关押在教育营。另外一方面就是年轻人，他们为自由发声，为香港的民主自由呐喊，他们多么令人感慨。佩洛西都讲到了，过去四个月香港的年轻人向世界表明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永远不会被非正义与这个的威吓是熄灭的。他们的勇敢和一个是拒绝遵守一国两制承诺的政府的懦弱就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个就是成报方面的讲文就讲到佩洛西方面的说话的。 不谢谢 Heidi， 再看埋东方对不起，看埋苹果日报的头版报道。讲到就是民阵召集人岑子杰个半月之内两度遇袭。他昨天夜晚去到旺角出席民阵周年大会，商讨下个星期日的民阵九龙大游行，途经雅兰里时遭到就是四至到五名持刀取蒙面的南亚裔凶徒伏击，头部被铁锤就狂剥两下，血流如注，手脚亦都就是被剥伤的。车房工人见到喝止，反被凶徒持刀恐吓，行凶历时就十多秒，凶徒伤人之后就坐七人车离去。民阵强烈谴责事件，指出难免令人联想到就是散布政治恐慌，制造寒蝉效应，要求警方就是緝兇的，并且说到大游行必定举行，呼吁更多的市民就走出来。32岁的岑子杰后脑和前额各有3厘米长的伤口，但是神智是仍然清醒的，经过救治之后情况稳定。岑子杰对于上一次的遇袭其实就已经是8月29号，同样都是遭到南亚凶徒袭击，好彩当时就有人以手挡格才是没有受伤。今次他再度遇袭，相信都是跟反送中运动是有关的。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好啦，咁啊，财子 O 咧就已经交托咗俾彭仔咧，就喺今朝早上咧同呢一位朋友咧通过电话，佢系嚟自咧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嘅，就系王丽国啊 ，Ruby， 早晨啊 ，Ruby， 早晨彭仔，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先同大家咧都系睇翻啦，寻日嘅港股嗰个表现啦，咁啊，寻日咧都系有升嘅吓，咁啊，最终咧就恒指咧就升咗160点啦，创咗一个月嘅新高啦，收市系报26664点嘅，咁啊主板成交咧有823亿，咁就住呢一个嘅港股嘅表现咧，咁啊 Ruby 有啲咩分析咧，或者后市会点睇啊？ 其实而家暂时嚟讲咧，即系港股咧，即系个气氛就叫做好转翻啦。因为中美方面咧，即系已经首阶段协议噶啦，咁啊，所以市场咧其实都叫做回暖翻少少。而家嚟紧咧，关注嘅咧就系美国咧，即系第三季个业绩究竟系点样啦。咁同埋再加上内地咧，会唔会有一啲嘅政策出现啦？即系四中全会啊，咁啊可以刺激翻大市上升嘅。咁其实你见到寻日升咗106点啦，咁啊，其实资金而家都流紧开啲内银啊，甚至系内险咁样噶啦。咁啊，预计其实 恒指有機會咧，即係繼續去挑戰咧，即係100天線去27,300點咧，就會有啲阻力嘅。咁不過如果有睇翻即係資金流方面咧，即係見到其實尋日咧都比較多少少咧加翻去淡倉嘅。咁可能因為即係都升咗幾日啦，咁有4,800幾萬咧加翻去恒指嘅淡倉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中長少少嚟講咧，即係個大市嘅氣氛咧都係好轉咗嘅。咁另一方面即係施政報告尋日就係一個焦點啦。咁所以特別咧，即係對於一啲嘅土地嘅政策啊。咁甚至係嗰個放寬咗個按揭成數啦，咁其實你見到咧都有唔少資金係流入一啲嘅本港嘅地產嘅板塊嘅，咁甚至係價量齊升，好似譬如咧新世界啊，升幅亦都係比較多啲嘅。咁喺穩定市場方面咧，都見到有好多唔少嘅資金係流入咗譬如新地啊，咁所以你話短線嚟講咧，即係預計咧呢啲嘅地產股咧都可以短炒咯，都可以搏翻一轉咁樣嘅。咁但係你話中長線睇嘅，可能即係始終咧仲要觀察啦，特別係即係啲收回土地條例。嗰啲農地條例啊，咁對於佢哋嘅實質影響有幾大咯？ 係咁啊，真係嚇，嗰個嘅留意嘅闊度咧，又要睇呢個短中線咧，都要多關注一下。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海通國際證券投資策略啊，黃麗國 Ruby 啦。咁正話有提過嘅一啲嘅相關嘅股份或者公司嘅投資方面，咁啊 Ruby 有冇持有嘅股份呢？ 都冇持有噶。 好，唔该晒你 ，Ruby。咁啊，明天我会再同你通一次电话。咁我听日再倾过啦。拜拜。 好，听日见，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Heidi. Good morning, 小巴。 Good morning, 华梅姐。 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好啊！啊，秋天啦、啊，朱海婷啊，我哋呢即系女士们咧，就要注意一下啲皮肤啦，惊干燥啊吓、要保养嗬。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呢健康方面啊，尤其是啊朱海婷，你有家庭啦，有小朋友啦、更加会呢去注意啊，嗬。 冇错。 啊，系喎，小朋友你都有小朋友。 系啊，我都有，不过我都会注意嘅。 你仲打孖嚟添啊？ 仲而家有啲系好细个添， 系咪？哎呀，你学我啊，朱海婷。 啊，系啊， 好优雅。 试下讲多谢啊。 多谢， 好中意啊！嗱，点解我啊华梅姐要特别提啊家庭嘅健康啊？嗱，因为咧，有一种啊手足口病，应该咧经常都会听到咧，就喺啲小朋友嘅身上发生。但其实咧，大人都好容易啦，会惹到噶。咁、如果大人咧，真系因为你过去成长过程入边咧冇试过吓、发病有呢啲手足口病嘅话咧，可能咧你就冇。冇嗰啲抵抗力啦，冇啲抗体啊，所以当你嘅小朋友咧系惹到嘅话咧，真系大人都分分钟中招嘅。咁大人咧，即系好似水痘咁啦，越你越大个咧，先嚟出现呢啲咧咁样嘅病啦， 冇抗体啊， 你会仲危险嘅。 哦， 咁所以成年人咧，如果系患有手足口病咧，真系不能够掉以轻心嘅。咁你话点样去预防啊？其实好简单，就系咧。多啲洗手，勤洗手。第一，第二咧，屋企嗰个嘅卫生情况要多啲咧，系消毒，即系抹得干净一啲，咁就可以避免嘅。因为咧，十月至到十二月份咧，系呢啲咁嘅手足口病啊，另一个嘅高峰嚟噶。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董太上身吓，洗手洗手洗手，消毒消毒消毒。 我嘅 hashtag 就系小朋友手仔千祈唔好摆落口。 都系挤塞嘅，龙尾排队黄大仙中心。

71%啦。谂下点样保湿同埋点样润喉 啊？呢、這个方法系需要嘅吓，各人有自己不同嘅秘方咁啦。咁啊，除咗话咧喺滋养自己嘅身体啊保健方面咧，有自己一啲嘅独门秘方之外咧，有啲朋友咧就喺经营环境上啊，或者系为自己创业咧，都有自己嘅法宝嘅。 系 咁，所以逢星期四咧啊，我哋喺9点过后咧就派阿 O 啦。去周圍揾一啲咧啊，好有商機頭腦嘅藝人朋友啊，睇下佢哋咧，即係除咗話係啊喺呢個演藝事業上面打拼之外咧，喺商場上邊佢哋點樣去諗計揾錢？ 多方面發展都證明呢班人非常有頭腦。 係啦，咁啊，今個禮拜咧，阿 O 啊走咗出去出邊啊揾邊個咧？ 馬天佑啊， 馬天佑， 哦、聽下先， 好型喎。 係啊。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啊，今日请嚟咧马天佑，早晨啊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马友啊， 系咁啊，大家都知道你派歌啦，咁啊派歌嗰嚿嘢等候啲先啦、 啊， 大家都知道咧，你创业嗰件事系劲抽嘅，咁啊嚟到创业 O2O 咧，就系、是、一开始咧攞出一个成本咧不太多，咁但系咧就营运咗一间咧形象设计公司，咁当中咧啊好多贵人都会去帮你啦。咁啊，作为咧公司嘅主脑啊，咁啊，当然要上嚟分享一下你嘅创业心得系点啦。 嗯，好。咁我就喺2012年嘅时候，2012、2013年嘅时候就毕业啦。咁、我毕业咗一个月之后，就开咗我嘅自己一间小型公司啦，就叫做 Fame Glory 啦。咁呢间公司一开始咧，其实主要系帮一啲艺人去做一啲形象嘅 consultation 啦、形象顾问咁样啦。咁一开始嘅员工其实主要都系一啲stylist 啊，即系造型师咁样去帮啲 artist 去搞佢哋嘅造型。咁去到2014、2015年咧，即系开咗2、3年之后咧，我公司就慢慢多咗一饭啦。咁呢一饭咧就系帮一啲 brands 做一啲online 嘅 content，social media 上面嘅一啲事情啦。呢个就慢慢变成咗系一个主要 focus 嘅一个部分嚟嘅。 OK， 咁啊我哋将个时间线褪前啲先咧。咁喺形象设计方面咧，咁都知道，喂，马天佑系行内咧，喂，大家都明白噶啦，有名气嘅咁样啊，又会咧品牌。评下某啲天后嘅演唱会啊，入边嘅衫究竟咧系靓正，同埋系够闪咁样系嘛？咁啊，其实一开始去 start up 都知你其实人缘好好喎，喺圈中入边，即系一开始嘅时候都好多好有倾力相助啦，或者都有多机会临到喺你嘅身上边，都系一啲叫做天后啊级啊咁样啦，系嘛？ 好彩嘅咋真系，但系都唔系话全部都系一路都识嘅，好多都系入行先识嘅。其实有八成嘅人都系入咗行之后先 识。系咩？系咩？ 系啊！ 即系最近，譬如周秀娜都系，最近系 佢都系入行先识噶。我同佢系做一部电影嘅。造型嘅时候嗰时识嘅，好多年前啦，我谂有3、4年前啦，系啊。 喂，你觉得咧呢个形象设计顾问公司难唔难做啊？当中呢个公司咧，亦都有冇经历过一啲低潮期咧？ 其实就我谂系因为我呢一个类型嘅公司就少啲嘅，因为大部分咧做如果讲净系形象呢一 part， 通常做形象嘅人都系自己一个人嘅，即系可能请一啲 freelance assistant 咁样。咁但系我个模式就唔同嘅，因为我唔系会真系会落手落脚去借衫嗰个人嚟嘅，我系靠我个团队去负责借衫嘅，或者系拣衫嘅。我咧就系似系一个 art director 咁嘅角色，去俾一啲 directions 佢哋去搞嘅。咁佢哋就去 meet 我嘅expectation 咁样嘅情况，咁嘅模式去做咯。咁所以一开始嘅时候有冇话有难度嘅？因为冇点讲咧，即系冇乜比较啊，即系类似咁嘅事情，咁嘅做法咯。咁所以又冇话低潮期，我谂唯一嘅低潮期就系可能可能即系自己细个啦，即系呢个始终系我毕业嘅第一份工啦。可能business mind 或者系art sense 呢啲嘢可能係有，但係始終manage 一個 business 管理一個生意咧，其實係講求好多學問咯。而呢個學問，我覺得齋讀書本係冇用嘅，真係需要你用時間或者個人嘅經驗先至可以學識嘅一啲事情咯。咁唯獨是係呢一 一方面我觉得是我自己，即、就是我自己冇諗过，几年前嘅我冇諗过喺呢几年里面我学得好多， 是 就係、是、管人方面囉。 咁但呢个管理嘅 skill 系自己边做边学定边 做边学㗎、就是、我从来都冇人教我、啊、你要咁样管人，你要咁样同啲同事 work， 即係冇嘅，全部都系自己慢慢摸索出嚟㗎。 因为你旗下啲同事呢就同可能经营一间餐厅唔同，因为餐厅啲员工就冇个创造性咁大嘛。但你旗下嗰啲 全部都系创造嘅人。 系啊，咁你当创造嘅人就大家都明白，即系做创意行业或者做 media 都系其实好想有一个好靓嘅 output 出嚟。 系啊， 咁所有都系deadline killer 嚟嘅。 系啊， 即系你其实唔逼得。 系啊， 或者甚或乎你要俾原先话俾五日时间，其实去到第六日先呕到啲靓嘢出嚟。 系啊，咁 但系。 但系咁你又迟咗一日，咁点算咧？ 系啦，咁即系如果你做一个 designer， 梗系 OK 啦，或者做一个stylist， 梗系 OK。但系当你要管呢啲 stylist 嘅时候，你就要 所以一开始一开始 run 嘅时候咧，我系处于任性嗰 part， 即 系话如果隔迟多两日有好嘅作品就迟啦，即系我系嗰啲嚟。 系 但系有阵时候其实可能你迟咗两日，你 miss 咗人哋嗰个发出嗰、那个 publish 嘅时间，其实你可能会影响后续好多事情，反而你可能会令到嗰个作品冇咁多人睇到，或者冇咁多人去 appreciate 到嘅，咁所以呢个 balance 我而家呢个时候就即係 而家可以掌握 好多，掌握好多，同埋我都会教我啲同事，因为好我好明白，即係有时候即係为求完美呢真係需要时间去琢磨嘅，但有时真係未必抵囉呢件事，即係为件事好啊，即係唔係话交功课，真係为咗大家各方面，为咗个 product 好，所以諗下点样喺短啲嘅时间里面做到好啲嘅作品出嚟，好过係慢慢琢囉。就係、是、啦， 你而家个 office 都 Okay， 我們 都真系要啲 17、18个， 系啊，系啦，都唔好讲前线，我净系话租金。你谂下，即系而家香港地啲租金，你 office 喺边区啊？而家 中环啊， 系咯，你谂下系咪先？ 好大嘅压力咯，但我又好尽量唔好将呢一啲压力放喺我嘅同事身上咯。即系我相信喺我公司做嘅同事都系舒服嘅，即系都大家嘅状态啊，精神上都系健康嘅，即系又唔会有太多一啲好哇，即系哇，即系要跑，即系系咯，即系呢啲事情咯，跑数啊，生意啲嘢。即係當然係要用，一定要即始終都係一門生意，始終都需要同佢哋有呢一方面嘅嘢要爭取到。咁但係嗰個方式就唔會太逼佢哋咯。 嗯， 係啊。 好啦，咁當一個形象顧問公司咧，誕生咗，依家係第幾個年頭啊？ 而家係第七個年頭。 好啦，我當七個年頭啊。咁哇，好成功啦！树立咗一个地标性行业入面，大家都知道啊，形象顾问可以试下揾马天佑啦，细细间唔可以中环啦，去深水埗啦，唔系讲笑啫，但系一定咧，即系唔好吓吐，因为咧当中付出嘅过程咧，冇人去坑过你嘅，即系。难听啲讲，哇！当中我连续几晚通宵，或者开始挨嘅时候，或者根本冇人去顾念，大家永远都系睇到成功个面向。咁我都系，我作为一个访问者，我见到马天佑成功个面向，但系成功咧有多其他嘅狂风浪蝶就会嚟噶啦。咁啊，有啲人会同佢喂马友啊。不如开返大陆啦，我有投资者啊， 好多呢啲啊，好多呢啲、 啊。跟住又有啲话我识个投资者咧，佢。买咗你间公司， 系 你净系就 keep 个 brand， 知啊知啊，好多呢啲情况啊， 唔同嘅 investment planning。 其实咁因为我自己系冇做生意嘅经验啦，之前咁，所以我系 有冇一下争啲俾人 fit 咗？ 好多好多，我系讲即系我过头先你讲嘅呢啲情况，全部有发生过。 系系， 例如去大陆啦，大陆帮我开个分公司啦，或者系有投资者想入股啦，或者系有投资者想买咗佢啦，呢啲全部都试过，但系。其实我个 business， 我个生意系我自己一个人做的，我亦都冇任何嘅 partners。咁其中一个原因系，我谂我唔适合有一个 business partner 嘅。咁所以我都即系可能啲人话入股啊呢啲嘅时候，我都可能我唔系好敏感啊呢一方面，我又惊我自己唔识得 handle，我又唔想重新去学一样嘢，我亦都唔想搞乱晒我而家嘅团队嘅事情。咁所以我尽量都，其实我全部都 turn down 晒嘅。 喂，呢个固执可能救咗你。即系如果翻咗去上海或者 even 去咗湖北咁样，可能间公司连香港嗰间都火烧连环船冇埋喎。 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说话好啱嘅，就系创业难啦，守业咁难啦。咁其实即系我身边都好多朋友。 朋友在呢几年都有创业啦、嗯，可能他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朋友都有啦。但系其实好多时候都可能做两三年就冇做，好、嗯、多时候。咁、嗯嗯、我其实我深深体会到呢样嘢，因为头先讲到啦，嗰啲 case 啦，即系冇嗰啲外来嘅 case 啊，去内地啊，或者系投资呢啲外来啦。除咗外来之外，其实内里都好多事情会影响到呢啲嘢，例如会唔会有公司，即系例如可能我发觉原来公司同事可以做呢样嘢嘅，不如开多饭啦，不如做埋呢样嘢啦，不如做多个开多个 department 做呢样嘢啦。其实呢啲都好容易会影响公司个本质、嗯，或者本身做紧嗰样嘢咯。咁所以呢啲其实我都曾经尝试过，但系好快就发觉会有呢个问题，所以我都好快就斩揽咗呢啲事情嘅。咁系咯，所以要 maintain 一个，即系要系咯，即系开一个 business， 其实唔系好难，有几难啫？你商业登记证搞一个，你开公司其实系好简单，但系你点样可以 keep 住咁耐？真系你够唔够 consistent， 同埋唔好。即系我啦，喺我嘅 case， 我唔识得点样用投资啊呢一方面嘅嘢，所以就要唔好贪心咯，慢慢一步一步嚟啦。咁呢个就系我自己嘅 theory 啦。但系当然每一个 business 有唔同嘅做法啦，系啊。 有啲乜嘢叫做金石良言，或者有啲乜嘢叫建议，可以俾一啲创业嘅年轻人，都系做类似譬如 fashion 嘅嘢啊，以至会谂住开自己 brand 铺贴，定还是系好似你咁样可能做 stylist 都 OK 咧咁样咧？ 我觉得第一个大家要知嘅年轻人啊，如果而家听紧嘅年轻人就系、是、其实首先第一个就要真系了解个 market 先，真系个 market 有几需要你先。嗯、但系如果真系讲好实际嘅话，我觉得真系要你决定咗做嗰样嘢，你真系你 plan 你俾几多时间俾自己，个时间 set 耐少少，唔好系一年啦。两年啦，唔好，可能真系 set 五年啊，十年时间，即系你真系 focus 去做咯。同埋，我相信机会系一定会嚟嘅，一定会有机会，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但系你点样把握个机会，同埋你点样令到身边嘅人觉得你 appreciate 呢个机会，唔好觉得，同埋好多时候咧，好多人咧，你好多机会嚟到嘅时候咧，你就会敷衍啲每一个嚟紧嘅呢啲机会，就业机会或者系做嘢任何啦。呢啲其實係會有報應嘅，我覺得，即係呢啲對方係會睇到你嘅客又好，你俾機會你嘅人，你嘅伯樂，任何人都會睇到你點樣去 handle 呢啲機會，咁所以 每一個機會都要出120% 去做 ，OK， 同埋要俾對方知道你有幾用心，係呢樣嘢好重要。 都系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未必了解马天佑嘅一个面向，因为譬如你上到嚟电台访问，通常讲下歌啦，或者讲下边啲主持做得好睇，边啲主持做得唔好睇，即系因为即系 entertainment 都不外乎系做呢一类，但 系 就可能少啲分享你嘅， 唔 好话生意心得啦，我估你唔系当一门生意嘅，你当系一个 都系一门嗱，同埋其中 一个理想系嘛， 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即係如果你係比較好似我 start off with 好藝術家嘅 artistic 啲啦，懶係啦，即係係啦，咁樣括住自己先啦，即係 artistic 啲嘅人嘅話咧，你一定要學識得拉翻去 realistic， 拉翻落個地度，拉翻去個真實社會，你要識得理財，你要識得去 manage。你如果你有同事嘅話，你要識得同同事溝通，唔好當佢哋係一隻。即系 工具啦， 工具啦，系咁当佢哋一工具， 即系使用佢哋啦，或者你俾咗钱你就觉得你用尽佢 啦，唔好用到尽，你要有你要你点样对人咧，将来啲人系点样对翻嚟嘅，即系呢啲系要大家要 handle 得好小心，尤其是即系我呢个行业啦，系人对人嘅一个行业啦，即系我哋唔系 sell 产品，我哋系 sell service 嘅，所以呢样嘢系特别需要小心。 系咁啊！今个早上都非常饱满啦。咁当然啦，点样可以再饱满啲咧？即系鼓励大家追逐梦想 家，就梗系要听我嘅新歌《大妄想家》啦。 佢呢个近 自听， 佢呢个近系咧系正嘅， 系咪先？ 啊，听听马天佑新嘅作品啦。Thank you。 照着你默闹市内，进驻心灵。忧郁信号无言撞开这座城，要你的命。迷失方向，从不懂方向。街灯太亮，时代太黑，然而总可以迷失中正常，重新再被滋养。从来我喜欢不安来妄想，我喜欢。 止，有梦想也可以跨一推倒，趋势一见到，只当路上迷雾是最了一张。春天暗地全然在躁动 ，Say yeah 欢梦，轻拍要让愁眉浓妆了面容，摆脱保重，迷失方向才不需方向，街灯下亮时代它，然而总可以迷失中声唱。从来我喜欢温暖来望上，我喜欢温暖来望上，你可以倾到佢心口上，倾到佢心口上，向往跌一片雾里做偶像，从来看不清都可以望上，看不清都只有望上，也可以跨一推倒，规则一倾倒。上迷雾是最记忆张。 追踪三十一， 又是时候咧，通过电话先同阿罗启新，早晨 ，Cousin， 喂，早晨啊，彭仔， 系啊，朱海婷都响市啊， 早晨啊，朱海婷， 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 今晚講嘅電視三十一咧，咁啊八點鐘咧就會睇下呢一個咧議事論事啦，係咪？琴日新鮮熱辣啦，議會嗰度咧就係、是、兩度啊闖入呢、這、一個立法會裏面咧，咁啊特首都啊讀唔到呢個施政報告嘅， 啲、議員喺議事廳嗰度有啲嘅動作做咗。 係啊，其實我琴日幾驚啊！即系咧， 几惊冇呢啲嘢睇系咪啊？ 特首一路一路赶赶啲人出去咧，唔系特首一路读咧， 主席赶嘅， 主席一路赶人出去，唔系，请你离开会议厅，跟住我几惊佢突然间噏一句，林郑叫我请你离开，立即离开会议厅咁。其实佢都离开咗两次噶吓，咁啊，即系呢个咁嘅乱局咧，今晚啊睇下会唔会有啲嘢咧，俾大家睇睇啦。 呢一个唔知会唔会影埋可以拍得到喺门外咧？之后啲议员咧，民主派啲议员咪一字排开咁样一齐讲翻啲说话嘅。因为喺新闻片段嗰度见得到，譬如有议员咧一讲咗一句好激动嘅说话咧，佢隔篱嗰位女士议员，因为我而家唔好敢讲晒佢啲名，因为我唔知佢有冇报道呢个区议员。 系嘛？啊、 你只系讲咗，但系要一冧讲晒，真系唔得佢死嘅。隔篱嗰个咧系突然间好恶然咁样望一望佢，那 个感觉似系哇，心心咁激啊！ 系啊，其实真系好似嗌咪啊，即系喺街度嗌咪咁大声噶吓。 好，继续啦你。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咧，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咯。啊，咁咧就系讲下第一样嘢就系淡水资源啊。咁咧就系啦，呢个世界有个叫世界淡水资源日噶，咁啊讲下节约用水咁样。咁啊，亦都会睇下咧渠务处嘅污水处理嘅，因为咧而家就话诶、要采用啲再造水咧，舒缓下呢方面嘅需求啊咁样。咁啊睇下咧究竟有冇帮助啦吓。咁啊，另外咧有一位咧年纪轻轻阿丁咧。佢咧就啊，好中意咧去到啊設計旗袍喎，同埋有埋呢個租借服務添啊。咁喺舊區嗰度咧就係即係租俾啲遊客啊，咁啊打卡啊、影相咁樣啊。 喺香港喎， 香港啊， 係啊，可能有啲後生即係新派嘅思維加入去旗袍呢樣嘢。 係咯，著起旗袍，然之後扮下咧，即係讀下啲施政報告啊咁樣，應該準備埋一份俾佢模擬一下 嚇。我諗起電視劇近期嗰套啫， 係啊。咁啊，今日跟住咧就去到呢個九點半啦，就有周遊列車啊。今次咧就會去到蘇格蘭喎。咁啊，蘇格蘭咧有一個蒸汽火車咧，就叫做咧雅各布蒸汽火车，咁佢有咩巴闭呢？就係拍呢套哈利波特嘅时候呢，佢就係呢一个霍格华之特快列车， 即係呢 个咩四分三月台嗰度呢冲入去咁样。 咁即係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其中一个节目就可以睇得到啦。 係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话：香港经历四个几月嘅不稳定，正处于十字路口，系时候好好反思，要正面面对房屋等长期问题，不再回避。希望借今次施政报告嘅机会，全面检视，用新思维找出路。张建中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新政治环境要争取时间，特首只是宣读扼要的重点，但因为篇幅短，公众有误解，以为施政报告只是重视土地房屋，令评价不正面。他强调今年的施政报告推出220项新项目，特首只是读出重点政策，不代表其他政策不重要，重申今次政府用新思维推出多项以往不会做的措施，例如动用收回土地条例的做法是不寻常的决定，希望跳出框框处理问题。港铁今日所有铁路线列车维持正常服务，但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在今晚10点结束。轻铁705、751和 751P 线在天水围区改道行驶， 751 线不停有外站，其余轻铁各路线维持每15至20分钟一班车。天水围区的轻铁服务在朝早繁忙时段会按情况加强服务。机场快线由头班车起提供来往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港铁将会按情况决定今晚10点之后的服务安排。香港站和九龙站就维持正常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服务。中美上周末达成实质性首阶段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已经展开撰写协议。他在白宫表示未完成，但已经开始撰写。他重申中国承诺向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认为是华盛顿持续施压导致中方让步。特朗普强调，由于美国加征关税令中国经济受损害，因此中国期望要达成协议。根据中美上周末达成的协议，美国将会取消原定今个星期对2500亿美元中国货品加征额外的关税。另外预计要三至五星期落实最终协议文本，协议签署之后开始第二阶段谈判。菲律宾南部发生 6.3 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星期三晚上7点几发生，震央位于北哥打巴托省，震源深度2公里。 當地地方政府話，有一名七歲女童被倒冧嘅牆壁壓死，據報一名五歲嘅男童亦都喺地震中喪生。有官員話，部分嘅城鎮有房屋倒冧，好多居民被跌落嚟嘅物品擊中受傷。當局預計未來可能仲會發生餘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50点，升86点，总成交金额49.1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7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蚊，系跌1蚊；李宁系26.5蚊，跌3.5蚊；友邦保险75.6，升5.5；中国平安94.65，升3.5；新鸿基地产117.8，升2.6；中国移动65.5，升4毫；安达体育系报73.5元，跌2.1；中国移动65.5系升4毫；领展房产基金84.35冇起跌；中国铁塔1.72系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08.77，瑞士法郎0.993，澳元0.678，加元1.321，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102，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6点，升3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03美元，卖出1,48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东天桥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景泰街噶。太子道东天桥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景泰街。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东隧嘅香港出口。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在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快线的意外就清理好了，现在仍然有车龙排到去东隧的香港出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的。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就车多的，最主要都是挤塞在慢线，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落返去蝴蝶谷道慢车排到去天马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在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浸会桥面。在新界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方向慢车排到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 Exposé 嘅 Seasons Change。我想起这首歌呢，因为大部分的秋天呢我都是病住这过的，所以大家在转天气的季节都要小心保重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 晚上八点到九点，恬淡情怀。 我是明明余建明。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最后呢廿零分钟嘅节目时间，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继续有阿小白啦，有朱海婷啦， 早晨， 有我彭仔响树咧，咁啊，我哋嘅我的享乐时代咧，哇，紧要啦，我哋会一年两天咧，好器重啊，就系阿朱海婷咧 加码。 加码， 哎 呀，多谢上色，多谢俾机会， 大把货啊！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啊，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啱啱即系呢啲转天气，除咗我哋成日都话，哎呀，要饮多啲水啊，要润啲啊，同埋要护肤之外咧，有冇发现咧，即系由夏转秋咧，个人系特别咧，周身骨痛啊，啲肌肉掹掹紧紧，同埋觉得个人好似好硬邦邦咁样。 啊，你唔讲又自可，一讲。就真係好 緊，即刻掹掹緊啦，係嘛？ 頸咯，條頸好緊咯， 啲骨頭攰啲啦，係咪呢啲感覺？ 會啊，嗱，咁同埋咧，原來好多時咧，大家咧，即係喺呢個轉季，尤其是夏轉秋咧，係原來特別多人瞓矮頸嘅。系啊，就是因为咧，我哋话啊，尤其是即系天气凉咗啦，可能你啊朝早起身嗰刻啦，容易摄一摄啊，或者可能就算你发觉你开住冷气，你冇校过个冷气，但系咧你觉得而家瞓觉个冷气特别冻嘅， 系 咪？ 系啊， 因为你外在嘅天气嘛。 光啊，尤其是林天光咧，即系要爬落床咧，熄咗冷气啊， 我都系啊， 所以就系最好就校定个时间制， 系 咁佢四点钟到啊自己熄咗。 但系你又要咧，其实熄咗个冷气之外，你真系要去起身开翻个窗噶。如果唔系你谂下， 通翻啲 风， 系啊，所以有阵时咧，我就算开冷气咧，我都会轻轻条窗开一条罅嘅。第一就好似感觉有啲生风入嚟，始终即系唔系净系焗住嘅冷气风啦。同埋好似而家咁啦，万一你真系校咗时间制，两三个钟或者三四个钟瞓之后咧，你熄咗都自然有啲风可以 keep 住嗰个嘅感觉啊嘛， 唔使焗住啊。 系啊，所以咧，点解咧？今日就唔系特别讲呢一个嘅瞓矮颈，只不过系提醒大家呢段时间咧，真系啦，因为啲筋骨都可能会硬啲，所以咧想讲翻一餐。饮翻个汤就可以咧， 舒筋活络汤 冇错啦。其实都系咧前排食咗个私房菜啦，但我睇翻啲即系个 menu 就觉得，咦呢段时间好似秋天食仲啱 feel 啲添，所以咧觉得可能系时候介绍完啦。 攞翻出嚟， 我自己都要去 encore 多次。 咩嚟噶？咩嚟噶？ 咁啊，阿爷嘅私房菜啦吓。咁咧嗱，其中咧先应该就讲咗头盘先，但我好想回应呢个筋骨嘅问题咧，就讲咗个汤先。嗱，大家都会知道啦，咁你要以形补形咁啊，想补骨头点啊？点样咧？ 饮骨头汤、 鸡脚啊，吓、或者系煲鱼汤啊、猪骨啦、 啊，会唔会系咁咧？ 今次咧系越中噶啦，又骨头又系鱼，因为咧有一个汤咧犀利个名咧，嗱、我读咧就读健乐龙骨汤，即系嗰个字咧其实系一个骨字边加个角字吓，但系其实咧应该系健。 格嘅，即系体格精奇。但好多时咧，啲人讲骨骼健康咧，又读咗个个骼字嘅。 即系习以为常，大家通常都系叫骨骼咁，但其实系冇骨骼嘅，骨骼。 一百年之后嘅正音可能系骼咧。 嗱，我哋要听呢个就彭仔同我哋去约 定 俗 成 系 嘛？ 系啊系啊。 嗱，咁我先想俾大家睇啦。咁你讲到哇，能够健骨又好，健格又好，健骼都好啦。咁当然。本身嗰个形嗰条骨都要好犀利啦，嗱俾你睇下啦。 乜嘢骨嚟噶？ 我手揸住咧就系当晚饮呢个汤嗰条嘅鱼骨， 系鱼骨。因为阿朱海婷啊，俾我哋睇一张嘅图片，一张相片啦，系佢好兴奋咁揸住嗰条。骨咧， 嗰条骨根本系我条骨嚟， 似唔似我手腕嗰条骨啊？ 有亦都有啲似我哋睇嗰啲医学啊，医学咧， 系啊， 医学嘅时候咧，咪有啲模型嘅， 骷髅头骨啊嘛， 系啊，嗰条骨咯，似 人体嗰个好似颈骨啊嘛， 骷髅头骨嗰个脊骨嗰一节节啊，因为佢仲有， 系啊，所以你真系谂你谂系攞咗条尾龙骨啦吓，但系呢个咧系一个咧超过100斤嘅龙趸鱼佢嘅尾龙骨嚟嘅， 系鱼骨嚟噶， 系鱼骨嚟嘅，但系头先你讲嘅真的可以媲美我哋嗰啲骷髅骨嗰啲模型嗰条嘅人骨。 啊、但系阿朱海婷啊，呢一条骨咁系系嗰个餐厅佢特登攞出嚟俾你叫做俾你欣赏下，定还是佢喺煲汤里边噶、 哦？其实你睇下佢上个汤渣咧，基本上捞个汤渣嗰个， 我 已 经 喺 度啦，喺 度噶啦。 哦，原来佢喺嗰个汤料里边噶， 个骨喺个汤入边系咁嘅 样。系啦，所以你会觉得呢个汤咧，除咗佢即系个骨胶原好犀利咧，系特别咧要叫你食埋个汤渣，就系因为咧你攞住咁样我。手揸嗰条骨咁长，大约有数翻先，一二三六节咯，其实系六节。咁你唔会咬嗰个骨噶嘛？但其实你会谂下咧， 咩啊？黐线嘅咩？ 唔知要中几耐啦。但其实你见到那个骨咧，譬如美龙骨啦，佢、每一节中间其实有啲肉酸嘅，你想象咧都会有啲好似骨髓咁嘅地方，系咪？咁咧我哋就系咧嗰条骨系大到咧，你咁样掰开一格一格中间咧，其实仲有啲嘅 juice 喺入边， 即系掰开嗰个骨同嗰个之间嗰个位咁样。 系啦，本身佢系黐住噶嘛，咁你咁刮一下咧，其实佢当中仲有啲鱼嘅汁啊，你觉得系啲精华，可能系透过煲汤嘅时候已经渗入咗去啦，系仲系一掰入边咧系。蕴含住一定嘅水分喺入面， 咁即系可能想象得到絕咗嗰啲骨膠原都未定。 系啊，女士们，即系除咗你觉得哎呀可以补下啲骨骼之外，真系咧嗰个 collagen 吓、那个骨膠原嘅份量都系非常之犀利。咁、這個、 鱼骨入边嗰个汤嘅味道咧，同 清过就咁嘅汤，所以我觉得有少少似系啲即系啲汁啊、啲精华咁嘅所在啦。咁、呢个系一个吓好特别嘅汤啦，用一个龙趸骨咁粗嘅龙趸骨熬制出嚟嘅汤啦，但佢。就唔系加，譬如你饮住饮有阵时谂住饮鱼汤就系加豆腐啊、菜干、就唔系嘅，基本上咧都系用咗一啲嘅中药啊、一啲嘅药材啊咁样去熬制嘅，咁所以就好特别吓，可以即系 真 系 好补身呢只嘢吓。 咁、另外咧嗰晚个餐咧有一个咧嗱，你知啦，我哋大胃人食饭、一大台咧个前菜咧都好中意咧，唔系火车站，系一大 group 啊。就呢一个咧就一个好开心嘅捞起啊，系龙虾捞起嚟嘅。嗱，通常你谂捞 起 就系 啊新年嘅时候食 啦，系啦，或者系啲某啲地方咁佢哋啲习俗啦， 潮州都会， 潮州 都 同潮州 系。但系平时嘅捞起都系鸡丝啊，有啲冬菇丝啊，咁样鱼沙系啦，三文鱼都有。但系今次呢个用龙虾嘅捞起咧，都好特别嘅，咁个名好靓，个龙虾系熟咗嘅，咁即系叫做咧黑松露原脊。清蒸龙虾配鲍鱼丝及海参丝咁样啦。 哇，咁佢已经原隻咯，龙虾点样捞啊？ 其实咧真系有啲犀利嘅，因为你谂下佢食原隻嘅龙虾啦，咁啲龙虾肉系好厚切啦，都好肥美。咁、但系咧，你想象点解佢特别话要用一个黑松露汁咧？因为其实就咁清蒸龙虾咧系冇味嘅，系咪？嗱、你好多时你清蒸龙虾或者你煮龙虾，必须要加啲芝士啊，加其他嘢去带出个味。咁、所以今次咧，你用咗清蒸做龙虾切咗片啊，咁、而捞起方面汁。边嘅配菜咧就起咗一个好重要嘅功效啦。咁、你会睇真咧，佢系有一啲嘅烧鸭丝啦，烧鸭切一条条，因为佢个皮有啲咬口啦。嗱、另外佢头先都去即系 emphasize 咗，你当然会有啲三色椒啦，有青瓜丝啦，咁佢就煎咗啲咧系蜜瓜喺下边。 即系绿色嗰只蜜瓜，橙色就哈密瓜啦，系啦，蜜瓜 佢 咁有啲甜味啦，带出个甜味啦。另外咧，你睇到佢有啲海参啦，海参切咗丝啦，但系当时咧阿爷就特别介绍呢啲咩嚟噶？咁我哋睇落去白色， 白色 一条条切就问下佢系咪梨啦，系咪一啲即系雪梨啊嗰啲 萝卜咁嘅条， 系沙葛啊。 哇！ 沙葛就唔同粉葛，因为粉葛平时切出嚟就系我嚟煲鲮鱼汤嗰只啦。沙葛咧， 沙葛系 其实食落去咧系好似有清甜鱼呢个梨嘅口感，但系嗰种葛咧，嗰种咬口系好硬身啲，系比较系 chewy 啲，即系。硬啲你要照嘅，沙葛点样可以令到你哋联想到咧？ 系咯，粉葛咧就知道系咩啦，因为通常买嚟煲汤啦。咁沙葛咁系咪即系水分系会比较多嘅？ 水分多啲，同埋清甜嘅，同埋你可以生食咯。即系粉葛你肯定咬唔开噶嘛，系咪？一定要煲汤，仲要煲完好粉噶嘛。但系沙葛咧就系嗰种系爽口，系清甜嘅。咁阿爷都特别话嗱，但系 个样有啲似马蹄喎。系嘛？就咁遠望嘅話，即係 佢冇粉葛咁大碌咯。所以 即係 話其實你以為撈起，其實都係揾啲嘢灼熟佢啊，有啲菜有啲肉咁樣撈啦。但係原來其實喺你設計嗰個口感啦，同埋每一樣嘅嘢嗰個味道咧，個配搭都好緊要。咁最精要咧就係佢加少少嘅松露醬喺上面，咁變咗成件事你會係濃烈嘅松露味，但係有清清地嘅龍蝦絲啊，其他啲淡味啲嘅嘢，咁啊帶起翻成件事咯。 哇！咁呢个净系又有汤又有餸方面捞起， 前排咧热咧，大家可能冇乜胃口，天口庆嘅人又燥啲，但系而家真系啱啱踏入秋天咧，可以补少少啦，食翻餐比较丰富啲，咁啊令大家大饱呢个口福啦。 好啊！即系享受完呢一个嘅口福之后，就耳福都要享埋啊！ 呢个特别嘅耳朵嘅滋润啊，梗系要为彭仔而设啦。 唔好咁 讲，依然嘅歌曲依然加埋，我最中意佢第一句“风吹我的衣襟”，就正正系而家我哋出街朝早嗰一下。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听我哋嘅听众电话之前咧，都搭单有一位听众咧就话。 幫佢講翻兩句喎、 啊。因為今日朝頭早咧就唔得閒咧喺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出現要翻工，咁、就話啦 ，Shelly 姐講嘅，佢就話到祝啊十月份好多小學同學生日啊，希望大家生日快樂咁講。 好，咁啊生日快樂嘅，除咗係啊 Shelly 姐嗰啲朋友之外，會唔會呢位都係關事嘅咧嚇？ 係早晨，阿 Ling， 阿 Ling 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 歡迎你啊，晨光 Morning Call， 你好啊， 你好，有阿彭仔啦、啊，有阿朱海婷，同埋有阿小白響雪， 早晨， 系早晨。 你今日呢个点唱系所谓何事啊？ 今日咧就系、是我个朋友咧文英生日啦。 啊，都系生日喎、哦，生日快乐啊，文英。 即系35年噶啦。 35年。 今日咧系啊，35年。 系 35年。 系啦，系啦。 B B 开始识噶你哋。 啊，十几岁识嘅。跟住咧今日咧就系我仔生日，又系。 哦，阿仔。 90后。 系90后嚟嘅。 系啦，祝佢生日快乐，两米高，系啦。 佢叫咩名啊？ 米高啊。 佢叫 Sunny。 哦，你叫佢做咩话 ？Sunny， 我叫阿仔咯。 我听佢话米高嘅， 我听到靓仔高啊。 唔系，可能出边周围嘈嘅啫。 Sunny 生日快乐， 系 啦，真系咁啦。 嗯，咁啊， 咁咧就祝佢咧就多少少少少小毛病嘅病痛啦。 嗯， 希望佢有少少嘅小毛病，多啲或者攞有啲咁嘅病痛出现啦。 系， 跟住咧，因为咧医生讲过，如果咧平时冇啲小毛病咧，当佢万一有咩事嘅咧，就好难。 咁系小病小福嘅， 系啦、嗯。因为我仔咧十几年前咧得一个大病啊，医生就系咁样同我讲啊，佢不可以病下嘅咁样。 哦，所以特别啲啊，反而捉佢有啲小病痛。 呢啲真系咧，妈妈，你系作为妈妈咧，先至 经验之谈、啊， 先至够可以有呢个勇气去。讲出呢一个祝福啊，我真系难以想象祝福人哋有啲 小毛 病啊，咁样系嘛？不过你作为妈妈有你嘅心意啊， 系啊，湿湿碎碎都冇事嗬，咁啊好过 啊， 千祈唔好话自己我好耐冇病嘅，千祈唔好讲呢啲说话， 唔可以噶， 系啊。 医生话啲抗生素咧，如果你唔病过咧，你唔知用咩嘢药医嘅，所以因为佢试过一次大病，我所以先知道呢啲巧妙嘢嘅啫。 而家冇事啦吓， 系啦，而家冇事噶啦，十几年冇事噶啦。 咁啊，有冇啲乜嘢寄望？寄望阿仔咧，即系喺生日啦，又大一岁啦，有一啲嘅寄托咧，譬如系成家立室未噶？ 哇，90后应该未系咪啊？ 未嘅，不过咧都系佢中意啦，我唔介意佢唔结婚。我又唔介意佢唔生小朋友嘅， 系 啦，即系总之佢开心就得噶啦。 嗯， 佢开心就我有自由啊嘛。 哦，好嘢喎， 真系好摩登噶吓， 好嘢。 佢开心，佢中意乜都得啦，但系佢冇自由，即系等于我冇自由噶啦嘛。 系都系。 做阿妈嘅要帮佢噶嘛。 都系噶。 系啦，最紧要我有自由啊，真系咁啦。 喂，你都系不屈，你都系不受束缚嘅吓吓。 嘅新一代嘅妈妈， 因为我唔中意束缚，咁我唔想俾啲小朋友有束缚咯。 系啦，己所不欲啊，嗬。嗯，啱嘅。 系啦，总之佢要开心，乜嘢都得。 哇， 好，佢开心就得噶啦。 诶，咁啊，阿仔啊，好啦，有咁开通嘅。阿Ling做佢妈妈系咪？好啦，咁今朝早咧，你都特别拣咗一首嘅歌曲咧，就虽然歌曲冇指定嘅，但系咧就系乐队嘅指定系 Beyond， 系 Beyond 吓。 咁阿仔啊欢喜听 Beyond 嘅歌，咁我哋都为阿仔嘅生日咧就拣嚟一首咧，即系 Beyond 好多咧都好澎湃啊！即系亦都好热血嘅歌，咁我哋不如揀一首。 你觉得生日要跳舞助兴嘅系咪啊？ 系啦，揀一首轻松啲啊！ 白奶白女郎啦，真系 好嘢，好嘢。 其实你先系 Beyond 迷，我发现。 好嘢， Ling姐真系好嘢， 耶！揀咗呢首。 咁你欢唔欢喜啊？呢只 欢喜定咧？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拜拜。 多谢Ling姐，拜拜。 这一刻终于出现， 令我想起大家在度拧晒个头。 我觉得阿玲姐同阿新耳仔都可能大家在度踢跳紧舞， 揈紧个头喺度。 系咪有啲蹭蹭蹭嘅感觉啊？ 应该系。 但系要跳肚皮舞噶、哦， 同埋个头同个颈系咪要咁样向左右 左右咁揈？ 等你做多啲运动，唔好瞓礼颈啊！ 咦 ，OK 喎、啊，我哋听朝再见啦， 拜拜。 拜拜